发表支持香港反修例示威者的贴文，引起北京不满，亦导致中国和 NBA 联盟关系决裂。央视其后停播 NBA， 到最近才恢复总决赛，恢复播出总决赛部分赛事。莫雷自2007至2008球季起担任火箭总经理，过去八季火箭都成功打入季后赛。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西部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494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8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2，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1美元，卖出19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的收费，有没有用医疗券都不应该影响收费的。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的个人资料和要用的医疗券金额，记得留下电话号码，那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了。记住善用医疗券。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叶子婷，好荣幸可以在今年的香港文学节童年征文比赛入面的公开组取得金奖，而写作是我的兴趣，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可以继续写作，继续在文字入面得到安慰和共鸣。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大也是。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早呢，我相信应该是林慧短期内应该再回这个时段的第一个出声的呢，恐怕是短期内了吧。今早回来的时候呢，天气相当之舒服的，跟大家讲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的，下周天气会稍凉的。不知道稍凉真的会冻几多呢？现时室外录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早晨，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新的开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之重要的。因为有新的开始可能会给到你一些新鲜感，又或者一些新的冲击，令到你可以由头去思考一次，这些应该怎样做，这些想法是不是应该调整，心态是不是应该再重新调整一次呢？不要担心，亦都不要害怕新的开始，因为其实每一日擘大对眼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何况是其他的事情啊、工作啊等等啦。虽然面对着新的开始，亦都意味着旧的嘢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不过正面啲睇，如果你都选择去接受新的开始的话，咁旧嘅咧唔去，新嘅又点会嚟呢？特别系如果你揾到你自己嘅目标同埋梦想，如果系咁嘅话咧，我相信任何嘅新开始都系值得期待同埋用微笑去迎接嘅。好似我自己咁样啦，好幸运能够咧做到自己心目中梦想中嘅工作。任何嘅开始，任何嘅挑战咧，我都唔惊嘅。如果你呢一刻咧都系面对住一啲新嘅挑战，又或者对于今日擘大眼觉得哇好多嘢做啊，好大压力，希望你都可以记住加油啊！经过咗一个挑战咧，人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从中亦都可以令到你成长得更快。 你的一半被我用尽，我的一半才是完全一夜。残缺色的暗夜，将你对着他的一半爱，尽向我以射。欲望是极难。反射，且将你从前那些漆黑里流泻，现在是你我专用夜，做我一半，不管在旁是谁为谁呼唤，就算一。这个人一一转折，我这无意者， 才是你我之勇意，从我一半不管，在旁是谁为谁呼唤，就算一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睡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晨光百科。 好啦，今朝早到底要同大家睇下晨光百科入面讲乜嘢呢？咁啊，事关咧，琴日睇到消委会有报道咧，就讲话有七款嘅香料咧系含有呢一个嘅致癌物质，而呢一个致癌物质咧就叫做黄曲霉毒素。到底乜嘢叫做黄曲霉毒素呢？咁梗系要同大家卷啊百科全书睇下啦。原来这种毒素主要是分了做 B1、B2、G1 和 G2 四个类别的，而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列为了第一组物质，即是会令人致癌，当中以 B1 的毒性是最高的，难以在一般的煮食过程和烹调温度之中去除。讲到这样，即是说原来这种毒素和人类的肝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带有乙型肝炎表面抗体的人士，亦可能会影响他的丙型肝炎病毒带菌者，即是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带菌者都要非常之小心，亦可以透过胎盘而影响胎儿，而导致胎儿的发育是不健全的。由于它是一种的致癌物质，所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业委员会亦都没有为它定名任何的健康参考值。不过就建议应该要将这种黄曲霉毒素的摄入量降至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是最好不要吃了。 嗱，由於咧，其實佢都係被呢個致癌機構咧列為咗咧有好多致癌嘅物質啦。咁所以咧，其實佢話咧，根據動物嘅實驗咧，原來佢當中含有嘅一啲毒素咧，係會增加咗患上肝細胞瘤啦、腎細胞瘤啦，同埋惡性腫瘤嘅機會。咁亦都會咧抑制咗實驗動物嘅免疫系統。咁啊，目前咧香港咧就未有為呢一種嘅肝香料咧定制咗任何嘅高度濃度以上嘅上限啦。不過咧就話根據咗歐盟嘅法例咧，胡椒啊、薑啊等等咧，呢一啲咧都係非常之有呢一啲毒素嘅食品咧，大家就真係要注意一下，小心啲啦。有时咧食嘢真系要睇清楚啲食物安全嘅标签噶。如果遇到标签上面一啲咧，大家可能唔系好熟悉嘅字眼，又或者系物质嘅话咧，哼！如果比着我系你咧，我就唔敢乱咁食啦，跟住啊可能会祸从口入噶。当然啦，睇清楚，有时咧女士除咗系睇嗰啲嘅毒素之外咧，多数可能系睇下啲卡路里啊，同埋反式脂肪，因为要控制住靓靓嘅身形啊嘛。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白痴，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未曾，仍如常滑过冷天踏入炎夏，就快要将旧梦埋下，仍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小马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只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马路间共行，突然下你却又转身，你要走留下一说告别于此刻，讲喜欢我够陌生，两张泪眼问问我，你说再别问，悠悠回望我再次抽一抽身，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等下问。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更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 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星期五作为你起身同埋翻工翻学最大嘅原动力，梗系谂下呢个周末点过啦，系咪先？虽然咧而家疫情期间咧，大家都要尽量减少外出。不过咧，似乎如果真系要外出嘅话咧，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就系比较上好嘅选择啦。今朝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啲乜嘢嘅扎营好地点咧，喺香港嚟讲咧比较热门，而系一啲新手咧冇乜去过 camping 嘅人咧都可以去到噶。嗱，讲下黄石营地啊，佢就喺西贡东郊野公园嘅黄石营地，都非常之交通方便噶。嗱，其实由黄石码头的巴士总站沿路行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的了。营地就没什么很繁嚣的，可能都是跟大家心目中想的那些郊野公园等等的营地设施差不多，因为都是有烧烤炉、有凉亭和有标准洗手间等等。可以露营之余更加可以有一大班的朋友宵夜食，夜晚黑如果在野外的话这么辽阔，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同埋夜景啊！如果你呢个周末咧都谂住可能一家大细去下一啲地方，记住喺限聚令嘅底下可以选择 camping 嘅。记住啊，喺限聚令底下，即系唔好约咁多人啊吓。不过无论去边都好啦，同许冠杰嘅呢一首歌一样，五个字啊，最紧要好玩啊嘛。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欢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归功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闪灿。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只有笑颜，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就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闪灿。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教嚟自许冠杰嘅呢一首《最紧要好玩》啊，听个歌词咧都可以谂下，会唔会真系星空底下可以拉起帐篷，同嗰个人一齐浪漫一番咧？吓，如果你真系两个人拍拖去嘅话咧，都真系 OK 嘅，因为起码符合咗限聚令，都唔会太多人啊嘛。不过都要注意啦，无论咧你真系去到野外都好啦，都唔好除低个口罩，因为咧而家疫情仍然系非常之反复啦，唔知道个数字几时会升，几时会跌，咁啊要好好保护自己，亦都要好好保护你自己身边爱嘅人咧。呢一啲嘅社交距离啦、限聚令啦，同埋自己个人防护嘅措施咧，同埋装备都必须要带齐，同埋做得好好噶。嗱，咁好似今日咁样啦，天气咧比较舒服啲嘅，室外录得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73%，开始咧凉凉地嘅天气咧，希望如果你咧而家出咗门口系戴住个口罩嘅话咧，喺路上面咧都会觉得好凉爽，而且好舒服啊。呢个时候咧，听一听6:30嘅新闻先，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星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父母致函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指凶案发生至今2年多，疑凶陈同佳一直逍遥法外，希望台湾当局简化程序，让陈同佳尽快到台湾投案。陈明通回复潘晓颖父母，强调实现司法正义、早日还他们公道的决心不变，认为港府应该务实回应台湾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台港亦要坐低好好谈一谈。特区政府说，陈同佳自愿到台湾自首，和港台两地有没有刑事司法协作机制是两件独立事情，硬要扯上关系，显示台方有政治筹谋。又指台湾当局明知香港没有法律容许两地进行司法协助和移交逃犯，仍然不断提出这些要求，是不尊重特区司法制度，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因为他不想和对方倾谈，但拒绝评论习近平有没有主动和他联络。特朗普接受霍士财经频道访问时又透露，中国继续根据中美在一月签署的首阶段贸易协议采购美国商品。他说，每个人在10年前都预测到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越美国，但由于他当选总统，这个情况未有出现。如果民主党的拜登胜出下个月总统大选，中国将会拥有美国。特朗普一直批评中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不力，并多番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较早前确诊时，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有向特朗普夫妇致慰问电，祝愿两人早日康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国的学校在年底前关闭所有中国孔子学院。蓬佩奥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孔子学院伪装成文化语言机构，实际上是北京试图增加影响力的一环，认为中国共产党致力透过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发挥影响力，华府无法接受，指孔子学院不应该存在在美国教育机构内。蓬佩奥又说，对于那些持美国签证代表中共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美方希望确保他们无法再进入美国的课室。欧盟领袖一连两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议开始不够一个钟的时间，表示自己曾经和新型肺炎确诊者接触，决定即时离开会场。冯德莱恩在社交网站表示，自己的检测测试结果呈阴性，但他的办公室一名职员当地星期四早上确诊，为安全计，他决定离开会议进行隔离。欧盟发言人表示，峰会会议会继续进行。 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日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元加到20,000。 我知，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拣。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海神。由细到大都在香港成长，我觉得香港是运动员的福地。虽然香港是很小，但是都可以出到很多国际级的运动员，所以我都为香港感到骄傲。听着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刘敏章、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聚赞，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6:36，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时段。今个早上星期五来到10月16日，这个早上有芭比林慧在这里和你一起开始新的一日。6:36，不知道你这一刻起身未了。不过无论你起身未，我都希望如果你是听着收音机的话，就算是赖紧床定还是已经准备就水出门口，亦或是工作之中，大家都可以互相打气，互相加油，互相勉励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香港人到底如果是打工仔啊，又或者是家庭主妇，又或者是做人父母的呢，压力指数高不高呢？有调查报告就话咧，喺呢一个新型肺炎疫情咧接近9个月嘅时候咧，香港人咧都系长期抗疫啊，所以咧难免就会觉得精神疲劳同埋精神紧张。有调查就话啦，香港人长期承受高压嘅后遗症咧开始浮现啦。唔少人咧都会开始出现呢啲焦虑啦、抑郁等等嘅症状啊，尤其系35岁留下嘅群组咧系最严重。哇，咁我都要小心啲先啊！有精神科医生就说了，如果精神受压而放任不理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精神海啸的现象。即是说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时间出现情绪和精神的问题。所以就呼吁了，如果情绪受困的人士就应该要尽早求助。咁都好容易可以理解嘅。嗱，你諗下啦，长期同疫情搏斗啊，除咗会出现抗疫疲劳之外呢，压力当然都会好大啦。咁到底啲后遗症係点㗎啦？ 佢话啦，继今年咧港大研究嘅显示，超过三成半嘅香港人咧同时出现咗抑郁兼且咧系创伤后遗症啊。再有两项调查咧证实咗唔少香港人咧系受到严重嘅精神困扰，并且咧系以35岁以下嘅群组情况最严重噶。精神健康基金会咧喺8月24至31号咧就进行咗网上调查。咁喺疫情咧稍为缓和嘅时候咧，大概系3800多名。18岁以下受访者当中，超过三成的人是觉得自己处于高压，而去到24至30岁的受访群组，就有39%的人是觉得很大压力。这个会的副主席和精神科专科医生丁石泉就解释了，市民的生活模式在疫情底下急剧转变，社交限制，在家学习和工作，甚至乎面对着失业、减薪、动薪、裁员等等的问题，都是很难适应的，所以就很容易令到人有一种挫败感，觉得孤单、挫折、很大压力，又或者是焦虑。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噶，咁啊包括咗咧，有东华学院及香港心理卫生会咧，就喺5月至8月咧，向咗500多名18岁或以上嘅人士咧，进行咗网上调查，咁啊发现咧，较高风险出现焦虑同埋抑郁嘅受访者咧，都系分别系40%和37%，而系35岁以下群组咧，分别就系50%和48%。咁睇嚟咧，呢个咧系年纪细啲嘅群组。话即系35岁以下嘅群组咧，系个压力比较大啲，真系吓。两个研究咧都发现咗咧，受访者咧都好少会揾人去求助噶。有一啲嘅调查就显示话，如果咧受访者系精神受到困扰咧，个报告就讲出啦，主动去求助嘅咧都唔够20%，即系不足20%。而佢话咧，调查都有问到，咁点解你哋唔想揾人帮手咧？咁18岁至40岁嘅群组咧，都系表示有一个好大嘅特征咧，佢哋唔想俾人知道自己有情绪困扰嘅问题啊。丁石泉就话担心啦，香港人咧因为一年受到社会事件啦，同埋疫情嘅双重打击啊，受到精神困扰嘅新症咧就可能会增加啦。同时咧有唔少个旧症咧，亦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时间当中咧系复发。随住冬天嘅来临咧，可能会再爆新一波疫情啦。喺呢个压力继续咁样累积落去咧，香港好可能会出现呢一个情绪嘅精神海啸，即系话短时间之内咧，可能会有非常之大量嘅市民咧受到精神困扰嘅情况。既然专家咧都已经温馨提示咗我哋啦，如果呢一刻嘅你咧都好似有头先嘅症状，觉得啊好焦虑啦、压抑、精神紧张啊、失眠，又或者系咧真系成日都好大压力啊等等咧，不妨咧就系寻求一下啲专业人士嘅意见，睇下会唔会有人帮到你啦。你要记住，你嘅世界永远都唔系得你自己一个噶，你有屋企人、有朋友，亦都有好多身边嘅好同事啦、好邻居啦，只要系愿意同你挂上一个微笑嘅人咧，我相信佢哋都会非常之愿意帮助你嘅。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你 出那个梦里导师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中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 自己咧近来都喺度睇姜同呢位超级冠军嘅一啲比赛时候嘅短片，同埋佢自己一啲感受啦，都觉得好犀利嘅，即系好多面对住啲压力啊、群众啊、唔同人嘅目光同埋说话嘅时候咧，点解个年纪轻轻嘅小伙子咧就有一个咁好嘅处理能力啦，都希望佢好多唔同嘅价值观咧可以感染到而家年轻新一代啦，为你送上佢嘅呢一首作品《孤独病》。当然啦，其实佢当中有好多个歌词咧，都引起到你嘅共鸣嘅。世界未必每一个人都认同你，但系只要你努力做到最好，就已经对得住自己啦。 慢了开口，迟来没法挽留，有内疚，从不懂体贴为你分忧，慢了分。像只蜗牛，迟到便唯有让你走。为何万一点给你发现被爱？为何万一点知道你为未来感慨？陋习缺点。时间为你改，为何未懂得相爱这内力在？为何未察觉到你每一秒一耐？迟三秒，迟三秒，仿佛我太痴呆，空白夹杂惭愧的脑。 点都好啦，千祈唔好好似蜗牛咁样匿喺个壳度，有乜事搵人倾下啦。 慢了醒觉，才来明白到你生气理由，迟了便迟了，没借口。 用几个大男孩嚟叫醒你，唔知呢个方法 work 唔 work 啦吓。送走了 Anson Kong 加上陈卓妍刚刚听过的作品蜗牛之后，请来这一位呢都是大男孩。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收是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热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想快乐。 想快乐的方法呢有好多种的，去旅行可能都是其中一种啊。一年揀嚟嘅几首作品呢，歌手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的。你会问得出呢咁多个人有一个乜嘢共通点呢？播完呢隻歌嘅时候开估。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 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 林欣彤阿 Mac 歌曲名字叫做《次元壁》，好啦，找到个共通点未啦？其实咧，头先听过咁多位歌手咧，都系有同一个共通点，就系佢哋咧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出身嘅。跟住我哋呢一位咧，亦都唔例外啊！大家发掘到佢嘅唱歌技能，亦都系因为佢曾经参加过新秀歌唱比赛。 手想留食客厅，充满张力。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旧思转眼想落极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要的角色。开一开，拖一拖，吃春风，喝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往信别提我，壮志我，我杀身。 不乱，企图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美方都纠正错误，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暴力袭击唔系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嚟啦喂，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是三点。 不是、啊，是五点、啊、 好啦，买定离手，开是三点占点啊！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到时你哋想点咪点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咩都会变。咁变又唔一定唔好嘅。 眼泪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关风沙，静默后关风沙，河流跨过高地和低洼，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回望与你躺下，怀念愉快的盛夏。 世界会变，感情都会变，不要以为说 Jason 是负心人，而是他觉得人越大对于感情会有很不同的看法。平淡而细致，就是他这首歌想表达的情感追求。 那里有些感情无疮疤， 作曲界王，填词陈永谦，编曲界王 Edward Chan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柏宇《感情这回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7点08分，收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早晨，早晨啊 ，Bobby 林慧，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咯，终于 Happy Friday 啊！ 系啊，希望咧即系大家都好似我哋咁样咧，望见个 weekend 咧，今日咧会更加有呢个原动力去工作啦。啱啊，咁但系咧，礼拜六日嘅时候，有啲朋友都会想 relax 啦，有啲做下健身啦，举下铁啦，有啲女士。 士们咧就好喜欢做瑜伽，咁啊瑜伽都有好多唔同品种啊。今次咁日有啲咧就有条绳吊住你喺半空嘅、 哦， 叫做空中瑜伽啦。咁、有啲 系 基本瑜伽啦，有啲咧就开到个暖炉热一热嘅叫 高 温 瑜 伽。其实我系唔知嘅，所以唔系有心冇肺。 开到 个 暖炉 瑜伽，系啊，我谂住搞下笑嘅啫，Happy Friday。咁但系咧以下落嚟嘅资讯咧就唔可以讲笑啦、因为咧嚟自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嘅院长咧，咁啊，陈医生咧就讲啊，即系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话，哇，其实咧你唔好以为咧瑜伽啊，咁啊都觉得好 relax 啊，好放松啦、都系将啲身体咬嚟咬去咁样啦。咁但系咧，原来咧都有叫做会令到咧身体不适嘅一啲情况有机会出现嘅。咁、特别系如果你系一啲心血管病嘅朋友咧，就可能有机会要留意翻啊。咁啊，因为做瑜伽有啲强度咧都几高嘅，咁啊，如果系容易喘气啊，同埋咧你有家族嘅病例嘅时候咧，咁就可能咧就要问一问你专业嘅瑜伽导师或者专业嘅医生，究竟你适唔适合做一啲瑜伽运动啊？咁如果唔系咧，可能你做十分钟瑜伽咧已经有一个好严重嘅效果出现咗咯，对于你身体一个比较大啲嘅影响，特别系心脏方面啊，咁啊最极致嘅情况更加有机会系抢救不治添咁样，咁你可能以为单喂瑜伽啫，咁啊即系 relax 下，咁啊即系叫做听一下啲音乐放松下，咁即系都市人礼拜六日好多时候都系做呢啲感觉嘅meditation 啦、或者即系自己心灵治愈嘅嘢啊，但系点不知原来做得两做都可能会有机会有风险，咁所以咧就真系每件轻松嘅事咧都唔可以用轻松嘅心态去对待嘅，都要咧认真问咗专业嘅意见啊，咁你先咧去做咧咁就好啦。咁但系咧今日咧继续咧唔好影响大家好心情啊，Happy Friday 啊，因为望到曙光啦，礼拜六日咧可以 plan 下同身边有人以至咧屋企人啊，同埋同啲 friend 咧啊四个人之内咧、去边度、去边度出行下咁样啦，点都要喐下嘅咁。 放个风都 OK 嘅，咁啊希望大家 keep 住个好心情啦。 系。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咧，有一单新鲜滚热辣嘅啱啱清场嘅交通意外啊，咁、就系青葵公路嘅支路咧，去翻荃湾路啦，近住丽景村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都系塞啊，青葵公路嘅支路去翻荃湾路丽景村咧就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啦，咁一带都仲系塞。公主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啊排到爱民村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啦，咁车龙都好长啊吓。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小沥源。咁啊，其他路面情况咧，特别提提大家就系清水湾道咧出翻坪石啊，咁啊近住龙窝村咧一段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井栏树。而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啊，康湖居巴士站咧呢一段都系例牌繁忙噶啦，龙尾就已经去到北港路啦，暂时就 系 咁啦。 系啊，咁啊，交通方面嘅情况，我今日驾驶翻嚟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咧路面系真系好多车啊。 系啊， 有啲家庭系咁嘅，可能一至四咧都唔揸车嘅。 吓、点解咧？ 五嘅时候咧又觉得啊，悠闲啲啦，同埋咧可能啊，放咗工嘅时候咧，仲有机会接埋仔仔喺 pay group 啊，跟住咧就。再啊，一家人唔知驅車去邊個地方食餐飯啊咁樣，因為一至四都係留喺屋企嘅，咁有啲家庭係選擇咁樣做啦，所以感覺到咧路面真係多咗車喎。 都係啊，都係、 假日司機聽得多，原來有禮拜五司機。 係啊，禮拜五多咗人揸車都係啱嘅，可能有啲，你知啦，有陣時揸車就。第一就實用啦，我係實用派嚟嘅咁樣，但有啲就虛榮派噶嘛。咁你譬如禮拜五嘅時候見到啲 friend， 喂，啱啱買咗個新車喎，冇咧，再一再 Sammy 啊，車埋佢翻屋企先，車埋 Barbie， 車埋彭仔，車埋哪個誰咁樣係咪先？咁有陣時都威威噶嘛， 咁就會更塞噶啦。 係啦， 冇啦，喺其他方面虛榮啦， 咁 咪就係咯。 咁啊，有得威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啊，睇下夠唔夠呢一位朋友威先啊。早晨。 啦，彭爷。 边一个咁威啊？阿奥 系啊， 边个？阿 Barbie 系啊， 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早啊！喂，今朝早咧，而家七点零钟啦，出边咧，我都觉得咧好有秋意啊，即系嗰种咧秋风吹埋嚟啦。今朝系有风嘅，呢、這个路面上面吓系几凉爽嘅风。咁啊，阳光普照，但系咧嗰种阳光又冇夏天咁热辣辣嘅，你系好接受佢嘅。咁啊，同埋咧见得到咧蓝天白云，嗰啲云仲要系咧一踩一踩，好似咧啲棉花糖咧拉丝咁样啊！ 哇，咁好似几靓 喎， 一片片嘅，就唔系一嚿嚿嘅咁样。咁啊，成个景况咧都系非常之秋天嘅。不过我记得咧，天文台好似话今日最高气温去到30度。 系啊，去到30度啊！ 我就谂啦，其实我哋香港咧嗰啲咧四季分明嘅日子咧，可能只系得咧早晚先见到。 根本就系啦，我都觉得系咯，一到中午咪好似夏天咁。 系啦，咁所以我而家七点零钟就好感受到香港嘅秋天啦。 系呢个时间期间限定， 系咁啊，期间限定啊，等大家有啲秋意嘅感觉啦。咁啊，详细嘅天气咧，交俾阿 O 讲讲啦。唔该晒，彭爷，转个头再喺直播室同你倾偈。咁啊，今日嘅详细天气系咁嘅，大致天晴啦，好似头先彭爷咁样讲啦。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数天咧就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都系干燥，内陆地区咧日间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啊！依家气温20度，26度，相对湿度咧72%啊！吓，咁啊，系时候咧精精神神啊，准备上堂啦！ 系啊，26度呢个咁凉爽嘅天气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留心啲啦，因为咧通常某啲季节咧系啲学生特别容易瞌眼瞓。 系啊，唔知系咪依家就系入秋正好眠嘅时机咧？ 不过今朝早呢一个话题咧都好值得关注嘅，因为咧同我哋嘅地球咧环保咧非常之有关系啊！听一听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今朝早咧就系时候又同大家讲下啲环保嘅议题啦。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阿纯啊，早晨阿纯。 Hello， 早晨。 嗱，阿纯啊，我知道咧疫情期间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措施咧去推行环保嘅。虽然咧我哋骤眼睇，好似觉得咧好多啲外卖餐具啊就免唔到啦，起码啲餐盒啊或者系啲纸杯啊、胶叉啊、胶碟嗰啲，系唔系都真系用多咗咧吓？真系。 是啊，的确是用多了很多。其实之前呢都有另外一个环团就计过数，就说我们今年呢其实只是讲餐具啦，都同一个期间已经比上年的这个月份呢就是多了成 1.4 亿件那么多。所以如果拉匀成年来计，可以想象就是我们那个用的餐具量呢就真的节节上升啊。但是我们就很多时候都说，哇，疫情好像重要一点，那我们真的走数没那么重要，那养下路先啦。但是其实是不是呢？那我们就发觉原来呢其实还有不少的国家呢仍然是非常之重视走数的政策，而且在疫情之下呢就继续落实不同的减数措施的。包括在英国那边，他们就在刚刚十月呢就正式上路了。他们去年呢就通过走数措施，现在十月一号呢开始就实施，就是禁止商家就贩卖或者是提供即弃塑胶的制品，包括是饮桶啦、棉花棒啦等等。这些措施呢不只是政府说做，连民众都觉得说，哦，是啊，是应该配合，甚至呢有声音建议呢就应该要更加严格，还有要全面禁用添。还有其实有些商家都说不提供饮管，就是令到这些人呢是可以更加去着重那个产品本身，这样令到他们呢其实是都觉得是一样好的措施来的。还有这些这样的禁用的产品呢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是一些替代品的了。所以可以说对于减数来讲呢，无论是政府有决心啦，同埋民众嗰方面呢都系支持嘅。咁所以可以见到呢抗疫同埋走数呢就唔对立嘅。 其实某程度上呢，我反而觉得呢喺抗疫期间大家对于呢嗰个即係要用多咗胶餐具啊、纸杯纸碟啊等等嘅一啲用品呢，嗰个关注度呢仲反而提高咗添。 是 係啊，因為其實呢樣嘢咧都真係日見夜見，因為你譬如一日三餐啦，如果都係外賣嘅話，咁你一餐已經係我哋都計過一餐平均外賣嘅話都有成十件數，加曬杯蓋啊、膠袋啊、碗啊、交叉膠羹咁樣。咁所以其實你一人咧，你每一日都起碼製造分分鐘成廿幾三十件嘅塑膠，咁咁樣掉咁樣抌，而如果係冇一個期限嘅話咧，可以話哇，真係唔知呢個增長要增到幾時啊！咁所以與其等啦，就係齋等啊，唔緊要啦，疫情底下過後我哋先至環保翻啦，咁我反而更加覺得咧，疫情之中咧係要更加要加快腳步去走數咯。 嗯，嗱咁既然疫情期間咧，可能多咗人咧會去成為咗呢一個即棄嘅餐具嘅一啲用家啦，咁會唔會其實咧提高呢一班人，又或者係提供呢一啲餐具嘅一啲供應商啊，甚至乎一啲食肆咧，嗰個措施咧，可能呢個時候做咧都幾好喎。 是啊，冇错，因为除咗话当然啦，最基本就是话啊，如果有人可以带自己嘅餐盒嚟，咁你就可以接受啦。咁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可以更加进取，就係俾多啲诱因大家，甚至係可以有个折扣添嘅。咁其实而家好多都係话有外卖嘅折扣嘅，即係譬如你係唔堂食，咁你外卖呢咁就係有七折咁样。甚至有啲餐厅呢係因为係走埋数呢，就额外加多5% 嘅折扣。咁可以见到呢样其实都非常之受网民欢迎咯。 其实好似真係呢多数嘅措施呢都係要靠减价优惠呢啲呢咁实质嘅鼓励呢，啲消费者先至会响应嘅。 其实都可以话当然有人呢係好有心嘅，你有冇折扣咁我都会去做啦。咁喺另一方面呢，有人都会觉得哦，咁你用少咗，咁你成本都低咗，喎係咪应该要有个折扣俾返我哋呢。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更加觉得呢个係一个象征性嘅优惠咁样。咁就係有少少折扣又唔使真係好多，咁就令到大家嘅诱因就更加强咯。咁就即係又多咗生意啊，又多咗人去帮衬，咁其实都可以话係互惠互利啊。 都啱嘅。嗱，香港呢都 OK 普遍嘅，你头先讲过呢一种即係譬如折扣啦，又或者係如果你自己自备一啲餐盒啊、餐具啊同埋一啲杯嘅话呢，都会可能减返你几蚊啊，甚至乎几十蚊都不等嘅。咁但係其实外国方面呢，除咗呢啲措施呢，仲有冇其他嘅例子可以俾我哋做借镜呢？ 都有㗎。咁当然就係、是、都係分返两个层面啦。咁都可以喺商铺或者系政府层面。咁其实咧，头先就讲咗英国咧就开始实施啦。咁其实咧，仲有另一个国家就系、是、加拿大咧，佢就啱啱宣布就系话佢就会有一个为全面走数铺路。咁佢就开始咧就宣布话，明年就开始禁止使用六种嘅即弃塑胶用品嘅。咁所以可以见到佢哋就系从一个政策嘅层面啦，咁佢哋禁嘅用品咧就包括系胶袋啊、饮管啊，同埋嗰个搞咖啡奶茶嗰个搞棒等等。咁佢就希望有个长远嘅目标嘅，就係2030年呢就可以制造零塑胶垃圾。咁呢个就係由唔知係环保局嘅事啦，咁佢哋直情连总理杜鲁多去提出呢个计划嘅。咁因为佢哋都觉得嘩，真係更加疫情底下塑胶就不容忽视。咁所以佢就希望政策呢个层面就开始推动。咁如果话商铺嘅层面，佢哋有啲咩可以做呢？咁商铺佢哋就除咗话有折扣之外啦，就直情系提供一个地区嘅政府系提供一个计划嘅，咁就系一啲共用嘅重用嘅餐具。咁啊变咗其实咧嗰啲餐盒咧就你当都系好似我哋而家嘅外卖平台咁样。咁佢哋咧外卖平台去接嗰个餐嘅时候咧，就唔系用一啲即弃嘅餐具，就系、是、一啲譬如不锈钢啊，或者系一啲轻巧啲嘅又系可以洗嘅餐盒，咁就变咗咧，用完之后咧，咁就送去嗰、那个顾客嘅手上啦。咁顾客洗完之后咧，咁下次佢收外卖咧，佢将啲干净嘅盒咧就俾翻个公司，咁啊可以再循环再用。咁大家都可能觉得吓，咁卫生系咪一个问题嚟噶？ 系洗得咁干净咧，到底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原来都有专家讲过咧，话只要你系洗得干净，洗得干净就系讲紧话用一啲家用嘅清洁剂，你加埋一啲温水，咁你系。清彻底咁样清洗超过一分钟以上咧，其实就系有效可以消灭任何大部分嘅细菌，咁包括而家嘅新冠肺炎呢只病毒嘅，咁所以可以咁佢哋就觉得咧，其实咩材质，无论系即弃同埋唔即弃咧，嗰、那个风险都系有存在，只要咧你系要保障自己嘅个人卫生啦，同埋你洗嘅时候咧洗得干净，咁呢个先系最有效，并唔系话使用即弃咧系最有效嘅。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其实喺好多地方都仍然系会继续用重用啦，同埋政策咧都系继续去推行噶咯。 系，咁但系会唔会其实都？ 需要啲相应嘅机关，例如系检查下佢个卫生程度系咪真系合格，先至可以再攞去用咁噶？ 系啊，咁呢个咧就当然啦，就系、是、嗰个沟通就好重要啦，即系嗰个嘅标准啦，你系要公开透明啊，究竟呢个标准系点啊？咁当然呢个验同埋都可以有一个第三方嘅认证啊等等。咁同埋最实际啦，就系、是、你究竟出咗嚟咁，大家嘅评语系点啊？又或者系即系当嗰个沟通同宣传背后的工作，咁都可以做好多嘢出嚟，系令到大家安心咯。 都系嘅，咁我希望我哋香港都可以多一啲唔同嘅环保政策啦。我谂最先系要令到香港人嘅意识咧可以强啲，即系唔系话净系单靠啲优惠啊，又或者系啲实质嘅折头咧，先至可以吸引到大家去环保。其实大家都应该要有一个自觉性同埋一个自发嘅意识啊。既然咧环保出发嘅话，又可以悭到钱，咁啊何乐而不为呢？ 是啊，冇错。同埋另一方面就是健康的影响啦，因为好多时都是我哋讲紧话，哇，啲胶唔系净系话影响个海龟，而系微塑胶都已经会入侵我哋嘅食物链，因为分分钟咧，我哋食苹果又好，食鱼又好，都系食埋啲胶落肚，咁所以到最后咧，受害嘅都系我哋自己。咁所以无论为咗健环境啦，定系自己健康，都其实真系要即系走数都刻不容缓啊。 嗯，冇错。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响应住我哋今朝早呢一个题目嘅呼吁咧，就系、是、真系要走数。同埋咧，减少啲塑胶餐盒同埋啲餐具嘅使用啦，即系可以嘅话，咪自己带个餐盒去买嘢咯。 系啊，冇错，又或者其实最好就系自己煮啦，自己煮系最安心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绿色和平嘅阿纯，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啊，唔该晒， 拜拜。 晨光大学。 跟 Barbie 同埋阿纯咧上完堂之后咧，真系觉得保护海洋啊，爱护海洋生物咧，真系好重要噶。如果唔系啊，到时啲海洋生物咧，真系要变成标本啊吓，喺嗰啲科学馆嗰度先睇到咧，咁就麻麻地啦。 黑胶碟，不觉唱已一早无话了。仍看烛光点，转眼四周孤寂昏暗了。 红调 空手背，一再涂改空间的线条。 喝到半夜， 迷眼多轻飘，飘到窗下的光把是笑。框中标本苏醒了， 两调暖色可否拍夜，逆行再度令到深夜，又再舞厅花都眼乱，尽情暂时华丽空影，但现在无语困在这方。在你家，只为给爱到脚发白， 仍还在隔绝万人。 长袖无摆，都已放人预备装下。 如无动，怎可升华？ 让你珍惜我最随和的美，我气息不该扼杀吧。 为何幻想这四密塔？ 色的失性都崩掉，亦折了针治疗想分裂，如亦忘掉一体一切肢解了，同你框架总算终解脱， 迷在这杯空想格调，渐陶醉 算冇中意，算冇得煽情，总算给你一个说话当正式处理，不及边本小说，不过想说明， 同在牺牲率性， 这个光快似渲染到镜，你观察到我心里阴暗面， 冇你想象得咁好， 冇真心相爱，只有假信徒， 还伪装咁付出， 我想法只有一个， 我想爱得我，一向想爱得比较稳妥， 不过自问并未自禁。 身边几多偶遇， 通通只等我偶遇。无谓安于此处。 若然再无语，困在这荒营。现在便无语，告别这荒营。 唱歌的朋友呢，有陈洁玲 Miss Chang Chang featuring 柳应婷 MC 张天赋啦，是啊，还有呢 Lucas朱啦，仲有咧梁瑞峰啦，同埋陈乐嘅咁啊，呢首作品咧好多人唱啊，名字叫做《标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因为他不想跟对方倾谈，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有没有主动跟他联络。特朗普接受霍士财经频道访问时又透露，中国继续根据中美在一月签署的首阶段贸易协议采购美国商品。他说，每个人在十年前都预测到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越美国，但由于他当选总统，这个情况未有出现。如果民主党的拜登胜出下月总统大选，中国将拥有美国。特朗普一直批评中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不力，并多番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特朗普较早前确诊时，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有向特朗普夫妇致慰问电，祝愿两人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有数以千计反政府示威者不理会政府颁布的紧急法，昨晚在市中心集会，要求总理巴育落台。示威者占据四面佛附近一个十字路口，高叫巴育下台，释放被捕示威者等诉求，亦有人继续高叫侮辱泰王的口号。示威者在晚上十点后和平散去。警方说，参加集会的人是知法犯法，扬言会拘捕所有违法的人。报道说，政府会调派几百名士兵到曼谷保护政府大楼和国会。总理巴育今日亦会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商讨局势，政府又计划设立论坛给各方表达意见，试图平息民愤。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世卫形容情况令人引起严重关注，认为现在是各国加强措施的时候以挽救生命。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说，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欧洲民众的第五大死亡原因，每日有超过1000人不治，但目前情况未如三月和四月时候严重，认为各国应该避免实施全国封锁，以免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太大伤害，亦要考虑民众的心理健康，并尽可能保持学校开放。在本港，警方昨晚拘捕一名30岁男子，指他在金钟道一个商场涉嫌作出煽动或教唆他人分裂国家的行为，违反国安法，他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截至昨日共有28人涉嫌违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被捕。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较早前太子水渠道同埋通菜街咧，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维修已经完成啦。咁现时咧，水渠道啦同埋通菜街交界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油丽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去到飞鹅山道。咁另外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咧一段都系塞啦，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啦，马鞍山路咧去翻大老山公路近住锦泰苑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欣安村。另外啦，西贡公路出九龙啦，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打豪敦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嘅车多，龙尾就去到加龙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小康一段塞，龙尾就去到富泰村嘅。咁另外咧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嘅小康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早晨啊！7:37，早晨朋友， 早啊，阿欧，仲有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直播室咧，而家咧就系两支公， 系啦， 两个男人，阿欧同彭仔啫。咁啊，至于咧喺街上面，而家好多人啦，但有啲地方咧就要注意咧，今日就唔好去啦吓，因为嗰度有嘢搞啊。咁啊。听住啦噃，今日咧由上昼嘅8点就至到咧晚上嘅9点，咁喺青山靶场就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啊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就将会挂起啦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咧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另外咧，同样都系由今朝早上嘅8点至到晚上9点。地方唔同咗啦，就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就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啊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啦；而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就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同样都系各界人士啊，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有阿欧同埋彭仔咧，可以同大家 sport 一下。 系，我同你可以又打乒乓波又得，羽毛球又得，网球亦可。 啊，不过咧有一个有趣嘅运动咧，可以同阿彭爷分享下。喂，你有冇兴趣室内攀石啊？其实 我攀过啦， 系攀过啊。你觉得好唔好玩呢？ 都几好玩嘅， 系咪啊？但系咧睇翻啲收费都几贵，因为今日咧有报章咧就推广呢个室内攀石或者玩土石咁样啦。即系总之有好多一嚿五颜六色嘅石咁，你咪爬嚟爬去，有个粉袋咁样带住喺后面咁样。 我想问一句， 系啊， 我哋嘅声音个声量系咪正确噶？ 好正啊！ 咁拆嘅，点解我个 系啊？ 我个把声咁 好正确啊！正确得无 正确嘛？咁可能我个耳筒有啲问题啊。 系 好，喂，继续，因为咧我嗰阵时咧都系因为做嘢咧，介绍啊，喺呢一个嘅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嗰度咧，咪有一个机构有 NGO 咧，佢咪整个埲墙出嚟嘅。 系啊系啊， 嗰埲墙咪攀石嘅，佢仲、 啊、 可以攀到顶嘅时候咧，你可以倒转。 可唔可以敲钟嘅咁样？有冇嗰啲噶？ 我唔记得系咪敲钟。 叮叮叮， 应该唔好敲钟。但系你爬到顶嘅时候咧，佢仲可以有两步咧，俾你系凌空咁样。 系， 即系就佢当自己蜘蛛侠咁样咧，倒转喺个天花板上面咁样爬噶嘛， 打卡位嚟喎嗰个。 咁我梗系冇爬到嗰度啦， 我爬到一半就畏高。不过我自己几中意爬，因为用晒全身所有嘅肌肉噶嘛。咁啊，所以咧，你成日见啲攀石运动员咧，全身啲 body 咧冇肥肉噶。 哦， 啊、 不过咧呢、這个运动咧有一样嘢辛苦嘅咧，就系、是、如果玩过嘅朋友咧，唔知而家会唔会改良咗？就系咧，你会勒到个。勒到个嗰个裤囊位咧，好痛噶 吓，形容得好好啊吓。我争啲都唔系想讲裤囊啊， 系啊，咁嗰个唔系咩位啊？ 比那位咯， 比那系， 系啊， 比那裤囊咁咯。 我谂啊谂系嗰个字嘅，不过你形容裤囊 嘅， 问下啲，我嗰个都出得街，咁都系呢个运动员之父啦。 喂， 冇啊，睇到啲价钱其实都几贵，即系有啲系康文署辖下嘅班咧，都讲紧喂，如果月票咁样计咧，都要八嚿水九嚿水一个月咁样咯，系啊。咁啊，唔知可以玩到几多次啦吓，咁啊， 即系80蚊定系800蚊啊？ 800蚊月票系啊，咁 800蚊 系，我唔知可以玩到几多次啦。咁啊，你中意攀石嘅，自己搵啲资料嚟睇下啦。不过纯粹见到有几份报章都不约而同报道呢一个攀石咁样吓。 咁可能其实系平咗， 可能推广下啦。咁啊，唔知道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咁啊，今年嘅2020嘅总决赛咧就谷中人散啦。咁但系咧开始发嗰啲感性文啊，同埋感谢文出嚟啦。讲紧咧就系湖人嘅主将啦，立邦。占士啦，咁啊，攞完冠军，通常咧啲球星都会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影住个奖杯啦，但系奖杯楼下咧就发咗呢个哀悼啊，前湖人队嘅名将 Kobe Bryant， 咁啊，希望自己咧可以领导到湖人队夺冠咧，令到佢都觉得啊喺天上边都感觉到骄傲嘅感觉咁样，咁啊，湖人队咧历史上边第17次咧赢得总冠军啊，其中咧大帝占士咧表现极为出色啊吓，总决赛咧第6战咧交出大三元啊，即系28分14个篮板以及咧10个助攻啊，协助咧湖人队啊，力克呢个热火队啦，咁样啊吓，咁啊，所以呢一个都系值得纪念嘅一件事嚟嘅。 呢、个礼拜星期五啦，今日 系 由今日星期五六日有冇波睇啊？ 梗系有啦，多得好紧要啊！呢波你系咪想全部讲晒？唔系少少嚟听下就得啦。 因为我系谂起，好似系星期五六日咧系特别多，不论系篮球好啦，定系足球啦，都会系特别。多波睇噶嘛？ 真系啊！焦点大战方面咧，先讲下咧。暂时啊吓，赛会方面就出咗好多唔同日职联嘅比赛啦 ，J League 方面嘅比赛啦，墨西哥超级联赛比赛咧，仲有咧南韩职业足球联赛比赛，因为免费电视台成日都会推。叫你睇 K 列啊吓， 系咪 K 列好多靓仔啊 ？K 列、全部恶巴， 系啊，全部恶巴，有啲靓仔球星啊咁样。喂、最后讲完呢一个俾你听啊，彭爷好有趣噶。 咩嚟？ 咁啊，我哋做节目咧，人有三急咧，都可以话喂，彭爷帮我顶住先， 系同我即刻播只尊龙同埋谢安琪嗰只合唱歌，唔该。 系啦， 起码可以去到一转。 旧时又有阿基仔嗰啲串烧歌，即系古巨基嗰啲串烧歌可以帮到手啦。咁啊，有阵时肚仔痛啊。去廁所排長龍啊，都真係咧控制唔到嘅， 頂得住。點啊？喺運動員方面都有。 係啊，咁話説咧，琴日啊進行嘅呢、這個法國網球公開賽就已經曲終人散啦。咁但係緊接都有其他網球嘅比賽啊，包括咧就係呢個聖彼得堡公開賽啦。 当中咧，白俄罗斯嘅选手咧，艾华舒卡咧就出战啊呢个圣彼得堡公开赛嘅首圈嘅时候，突然咧肚作怪啊，只可以咧急急解决啦咁样，球证咧就依足球例，最终咧。被罚一局啊吓咁， 即系嗰局当佢输放弃。 系啊，咁啊，艾华舒卡咧就大感无奈啦。 呢一局都真系。 系啊，佢嬲 输得咁。 系啊，佢嬲到点样咧？嬲到喺咧 唔出翻嚟 场上边咧大嗌啊高呼啊！ 哦，喺个球场上面。 系啦，系咁系咁嗌咁样咯。咁所以咧就因为肚痛咧就搞到啊佢啊要落后啦咁样啊吓咁啊。 喂，不过其实咧有阵时唔知大家相唔相信一样嘢咧，就系咧你嘅意志力啊， 系 或者咧有阵时咧你。会本来肚痛，又或者本来咧有一啲身体上面嘅古怪嘢出现咗咧，但系如果你咧集中翻去做嗰一件事，即系等于我哋最简单啦，上台表演，或者上台做司仪，你本来都系肚痛嘅，又或者咧你本来打紧 CX。 系啊， 你一上到个台上面，因为你要专注咧，净系做嗰样嘢嘅时候咧，你会突然间觉得冇唔觉肚痛咯，同埋嗰啲 CX 咧停咗， 系咁啊好事啊！不过有阵时候我哋都试过人有三急啦，即系你喺车上边，尤其是长途车去旅行先礼计啊，即系你喺点对点去啲景点咧，搭啲旅游巴咧，跟住个导游就同你讲咧话，喂，仲有下个景点咧，距离下个景点仲有 两个钟， 系个半钟或者两个钟嘅，大家可以瞓下先。但系咧你就啱啱咧个肚啊离了啊，用呢个字 最惨系咁样啊，真系 系啊，咁啊即系如果 好痛苦啊， 全车人可以等你都话，但系个重点唔系周围都有厕所噶嘛， 系啊，希望唔好发生喺大家身上呢啲嘢，真系好尴尬啊，亦都好尴尬吓。 系啦，咁但系咧，我又相信意志力咧，头先彭爷咁样讲，可以战胜一切。我都试过有两次用意志力咧顶到半个钟咯，极限嚟噶，我特登计住自己可以顶到几耐啊。 不过咁啊，阿欧啊，我都有听过咧一啲嘅运动员咧，如果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咧，佢哋个做法系会。咁样嘅，就 是、 譬如系嗰啲咧跑马拉松啊，话、跑马拉松嘅选手，因为佢唔停得落嚟啊嘛，咁但系跑马拉松咁长时间，中间真系有机会可能系人有三急噶嘛，咁点咧？哇，系一路跑一路去 喎，系啊系啊，单车运动员都系咁啊， 一路跑一路去喎。 我有听过环法单车赛嘅选手都系咁噶，所以你见到佢条裤系污糟少少嘅， 有时系嘛， 系 啊，亦都可以。我觉得呢一招会唔会亦有机会可以吓窒嗰啲后边追上嚟嗰啲人咧？ 你嗰个幽默感拿捏得几好，系啱嘅，完全系正确啊！唔知对于你嚟讲啊，呢个系咪都好似周柏豪嘅新歌咁样，劫后余生啊吓？ 力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渡狂奔，安身天地一个，你种出我跟天对衡，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 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动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抗。余生多一种爱在心， 灰色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当然叫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哇，车轮转喎，而家正话就阿欧陪我，依家咧就换咗阿芭比林伟，系咪谂住我今日拉屎呢一 day， 咁所以见多两眼啊？喺呢一个时空， 系喺呢一个时空啦，真系，因为你唔会咁早翻嚟啊嘛，之后 唔系啊，我谂我都系九点钟翻工噶啦， 哦， 系咯， 都系嘅，以你勤力嘅性格，你都系早好多翻嚟， 咁你确实系一个公务员嚟噶嘛，咁有乜理由你系跟呢一个节目时间翻工咧？ 啊，咁又系。 啊，咁啊，梗系都系即系都系九点啦， 系啱嘅。 呢个嘅一般白领嘅生涯咁样， 系啦。 好啦，咁啊，唔好讲我笔，讲下咧喺英国嗰度咧有一个男仔啊，呢、這个男仔咧佢系得十岁嘅啫，一个小朋友，佢叫做阿 Max 啊。咁呢个男仔咧佢就做紧一项嘅善举。咁而呢个善举呢对于呢个男仔嚟讲呢，其实呢原意呢就係纪念佢一位已故嘅朋友嘅、好似好複雜㗎嘛。 係囉，即係点呢？ 嗱，呢一位呢喺英国居住嘅十岁男童啊，阿 Max 啦，咁呢佢就本身呢佢有一个邻居呢係74岁㗎啦，叫做啦 Rick。咁阿 Rick 呢早排呢就因为係有病啦，所以就係过身。咁、但係呢虽然佢哋相差咧系咁大嘅年龄，系咪？咁但系咧，佢哋感情好好嘅噃。有啲似嗰套动画电影咧 ，Up 咩冲天啊？冲天救兵咁样啊？即系个咪讲个卡通片咧，咪有一个男仔就系、一个小朋友就系童军嚟嘅，然之后遇上一个咧好古怪脾气嘅老人家，咁但系最后咧佢哋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友情咧建立咗，咁就好似咧呢一件事入面嘅阿 Max 咧同阿 Rick 咁啦，咁阿 Rick 咧佢离世之后咧，咁阿 Max 咧为咗纪念佢呢一位嘅好朋友啦，咁于是咧就攞咗咧一个荧幕，荧幕即系 camping 嗰啲荧幕， 嗰啲帐幕嗰啲， 系啦啲帐幕，咁呢个帐幕咧原来佢话系阿 Rick 咧喺即系在世嘅时候咧送俾佢嘅，咁曾经同佢讲过话，呢一个嘅荧幕咧系送俾你咧，就爱嚟咧祝福你，会有一场 歷險咁，即係好似你要為你嘅人生去歷險咁樣， 咁有深層意義。係 啦，深層意義啦。咁啊，於是乎咧，呢一位嘅小朋友咧，佢就於是就攞咗呢一個嘅露營嘅帳幕咧，就喺咧呢一個露天嘅地方，我相信咧喺佢後院啊，喺佢屋企後院啊。咁咧就一路咧就喺度住啦， 係 即係話咧。佢唔翻屋企噶啦， 就去咗 Rick 屋企个后院度住啦， 就喺自己屋院啦，应该、 哦、自己屋院 啊，自己嗰、那个屋企个后院啊，应该系啦。咁啊，总之喺啲草地上面咧就扎营咧就生活，咁咧就并且咧进行一个筹款活动添。 哦， 系啦，咁本来咧佢都唔系做筹款嘅，但系后来咧佢知道咧原来咧照料阿 Rick 啊。即係佢當有病嘅時候照料阿 Rick 嘅嗰間醫院咧、原來因為疫情關係咧，佢哋咧做唔到啲籌款活動啊，咁、所以咧佢就諗到啦，啊咁不如咧我就用呢一個嘅住露營呢一種嘅生活嚟到去籌款啦、露營籌款咁樣。又真係籌到錢嘅喎、 哦，好嘢喎，真係。 嗱，呢位嘅小朋友咧，佢喺今年嘅3月28日咧就開始咧係露營啦。 係， 咁啊冇翻入去屋企度瞓啦。咁佢露營咗，而家咧加加埋埋咧都好一段日子啦。咁咧佢籌得嘅善款咧，依家咧籌到有成16,000英镑啊，16万港纸 啊，都好犀利啫。 係啊，即係多過好多人嘅儲蓄户口啊，係咪？ 係啊。 哇，咁呢筆錢咧都～会系准备爱嚟咧捐助嗰间医院嘅，咁而家咧，由于咧，Max 咧，佢咧，啊，真系住开呢一个嘅camping 咧，觉得好爽啊！佢话点样好爽法咧？除咗话咧开始嘅时候咧，因为喺露天嘅地方咧会遇上咧狂风暴雨咧，当时就会觉得好唔安全， 系啊， 但系咧慢慢住落咧就惯咗啦，同时咧亦都令佢咧懂得欣赏大。大自然，即系可能行雷落雨，其实都系大自然嘅现象嘅一种啦。咁同埋仲有嘅呢样咧，我相信系小朋友一定觉得好正，就系佢喺嗰个camping 里边生活喺度住，佢系可以避开咗佢嘅父母嘅。佢嘅父母系可以咧，唔使成日喺佢身边。咁佢话咧，可以令佢暂时避开父母，又可以咧尽情睇佢中意睇嘅漫画。 系冇网管啊，即系 啊，所以佢决定同大家讲，决定咧。延长呢一个嘅露营筹款， 哇！唔知延到几耐呢？ 延长至一年， 哦、 即系去到出 年，哇！即系10岁住到11岁咯。 啊，系啊，即系应该咧就去到出年嘅3月尾咯。啊，佢系今年嘅3月尾嘅时候开始噶嘛。咁啊，睇下呢一位嘅小朋友咧，即系到时系11岁啦。哇！而家都已经筹到成16万港纸啦， 会唔会 double 唔止咧？可能都会， 定系会已经系叫做饱满咗噶啦， 即系饱 和咗，唔系饱满咗，已经饱和咗啦，系即系要捐俾佢嘅人已经捐晒啦，其实 咁啊唔知啦。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小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 低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怀缅愉快的盛夏。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黑夜无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恨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吗？留在家待一我待到天亮吧。 啊，感情呢一回事点样解读呢？嗬，听完陈柏宇嘅呢一首《感情这回事》，唔知你会唔会有一个比较深刻啲、清晰啲嘅解读呢？ 往西伯利亚的特使等，欧盟将会对他们实施旅游禁令并冻结资产。欧盟又指控涉事的科研机构没有履行销毁化武库存的责任，导致事件。克里姆林宫谴责制裁是蓄意针对莫斯科的非友善措施，破坏双方关系，扬言报复。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2点，跌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7美元，卖出1906.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7，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3，人民币6.728。英镑兑美元1.29，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另外，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去尖沙咀咧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龙窝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都是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日南开下道一段就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咁去尖沙咀龙尾就在联合道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日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日马油塘村。在新界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方向近日锦泰苑挤塞，龙尾就在欣安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日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就大榄上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 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设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燕平，当你听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骚动音乐，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过我留下了心意给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午5点，你记住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入面有个精壮的男人，他拎着一个写着骚动两个字的玉佩，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不是骚动， 你不是音乐， 骚动音乐。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8:09啊， 又嚟啦！ 哇，正喎、啊！咁啊，我哋第时喺晨光继续播林忆莲嘅歌啦。 哇，梗系啦， 到啊， 风 骚快活人再嚟林忆莲啊！林忆莲早上都几好、啊， 你会挑战啊？全集都系 咁又唔会，咁又唔会， 人哋会以为。系啦，生咩事 啦？其实冇乜事发生。 你知唔知啊？ 有阵时有啲艺人朋友咧，又系啊，你连续做一个特辑咧，啲人即刻会上新闻。 咩事啊？ 系啊系啊， 尤其是最惊咧就系轻谈嘅时候做啊。有一个年份咧。嗰幾年咧，好多啲咁嘅事情發生，哇！成日都係輕談嘅時候咧，就播曬嗰個朋友嗰啲歌咧，你就會知道發生咩事啊！ 係， 所以以為係一個 special 咁。唔好亂做，即係前排咧有諗過做呢個九把刀有部新戲上咧，跟住我哋諗住啊，佢九把刀都拍過好多電影，有啲 Maddie 喺二台院線嗰度做啦，跟住諗話，唉，唔好啦，好似特輯 懷念佢啊， 悼念咁樣，其實唔係咁樣嘅，咁啊，朝頭早早晨啊！天气都好啊，今日 梗系好啦，芭比系嘛？ 今日咧嗱，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我都觉得今日好干燥啊。咁、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咁下周天气咧会稍凉，唔知有几凉咧？我好想知啊！ 好少可用内陆地区 系啊， 我哋有内陆地区， 香港嘅内陆即系边度？ 我都唔知嗱， 市中心。 彭爷嗰两个皇宫都见到海嘅，应该就唔系内陆。 你嗰度都唔系好干燥。 点样划 系啦？边个位？边个位咧？有啲朋友住屯门咧，佢近屯门码头喎。近屯门码头又唔算内陆哦，又见到水就唔系内陆嚟噶啦。 即系要请教下天文台先。 系啊， 喂，咁啊，另外亦都请教下我哋嘅通胜啊，有啲乜嘢要注意咧？今日10月16号已经嚟到咧。农历嘅8月30啦，农历8月30，咁听日系咪就系9月啦？农历系啊，听日系农历9月初1啦。 我好中意呢个自问自答。 系啊，妙问妙答添啊。好啦，咁今日呢个农历8月30咧，就通胜话呢，咦，冇乜嘢适宜，亦都冇乜嘢系忌。 哦， 嗱，佢喺适宜嗰部分咧，就主要就系今日适宜破屋。 系。 啊，咁然之后就如是物取啦，已经。 嗯， 咁今日忌咩咧？ 诸事不宜。 哦，咁啊，好简单， 一个如是勿取，一个诸事不宜，搞晒。 啊，咁啊，应该今日都无论系开市啊，以至各个情况咧，都唔好咁多动作啦。 哦，即系今日咧，适宜咧就系慢动作一啲。 系啦，慢慢嚟。 系啦，平常一啲咁样咧，就心神啊，以至到你嗰个嘅身体嘅状态咧，都会好都未定啊。 寻觅自身，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啦，咁啊，星期五都睇嚟都几 happy， 因为原先咧美股啊吓，咁啊即系跌好多嘅，咁但系临尾咧收市啊跌19点啫，咁啊，琴日港股啊情况都麻麻地啊，所以即刻咧要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Hello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好，早晨朋友 ，Happy Friday， 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 啊！咁啊，呢一个嘅市况。会系点样咧？今日会唔会令人愉快咧？心情 系啦，琴日好多股份都跌咗好多、哦。嗱，有啲朋友咧之前又话：，哇，升得咁急啊，买唔到啊，跌咗落嚟啊，系咪买嘢嘅好时机咧？咁啊，呢个机就要交俾黄德基啦、啊，交俾你讲下啦，唔该晒。 咁都真係呢，有陣時啲股票唔跌落嚟呢，咁你就真係買得會貴少少囉，係咪？嗱，尋日都真係言猶在耳啫，即係尋日呢我就喺而家呢個時間啦，咁都有講過，就話我即係個人有啲感覺，有啲感應，就係話呢一個啲新經濟類股份可能都會有少少獲利回吐，咁殊不知即係話都未完啦，都真係有少少下跌。嗱，唔係話跌得多，我又唔係話真係唔再睇好，只不過係真係過去呢段時間累積太大升幅啦，我話有跌啦，咁再加埋咧，即係譬如話個別嘅股份，譬如騰訊有個別啲即係話管理層減持啦，咁當然佢哋減持都係一啲即係自己嘅一啲財務安排啫，唔代表話哇佢好唔睇好咁，亦都唔係咁嘅。咁但係即係始終有個即係有個少少嘅感應。咁當然個問題就係啦，好啦，咁如果假如啲譬如平時我哋好簡稱 ATMX 啊咁樣。即係呢啲所謂新經濟類股份，如果長線都真係第一盈利仍然係有個高速增長啦，咁第二咧就真係都係嗰句，即係唔買佢哋又唔知買啲乜喎，因為即係始終啲舊經濟行業咧，而家都真係未話真係可以完全咧就係翻曬嚟喎，咁所以咧即係我都覺得係㗎，即係等佢哋調整一下啦，咁跟住調翻轉又可以再買過。尋日冇錯，即係個。美股都真係又演繹咗阿祖兒嗰隻首本名曲啊，係啦，又係咧深淡嗰句啊，來回地又折返 人間啊嚇，咁啊， 唔係啦， 美股都係咁樣喎，係啊，美股都係咁樣喎。喂 ，Dicky 啊，不如咧趁住禮拜五咧，幫我哋分析一下美股方面宏觀個大市點樣走向啊？好似日日都有啲新嘅消息出嚟， 你越嚟越近嗰個嘅 選舉 日期啦， 係啊，咁啊，依家暫時係點嘅操弄咧？咁講緊就係。当中美国方面的政治操弄令到股市都冇高弄低咁样，咁啊睇嚟近排即系喜欢投资美股嘅朋友仔都要留意翻，定还是系点样咧？交俾 Dicky 又讲得深入啲啦。 即係冇辦法，呢、這、一個尋日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始終大家都預咗有嗰個波幅啦。其實真係好快又睇翻一轉，你諗下，即係過去嗰三個禮拜，當喺美國個股市或者美國嗰個政治環境啊、 嗯， 即係由美國總統第一場辯論，到特朗普不幸就確診新冠肺炎， 嗯、 到咧副總統辯論，到咧佢哋咧就係話我哋唔會舉行第二場辯論，啊，即係有少少不歡而散嘅感覺。跟、嗯、住到特朗普就冇事就出翻院，到而家咧就大家。第二場辯論，跟住就各自去電視台度咧，就接受訪問、接受提問。咁、其實即係真心講，其實由現在到11月3日，即係講緊美國總統正式大選嘅日子咧，係執翻嗰即係唔係好多日。咁、但係咧，我亦都會真係堅信咧，喺呢段時間咁敏感嘅時刻咧，就真係好可能會有好多即係對方一啲政治陣營散放出嚟嘅一啲所謂嘅 材料。 系啦，黑材料啦，好震撼嘅震撼弹啊，咁样咁啊，梗系要攻击对方阵营噶啦。咁即系话，就算特朗普好似表面上而家即系赢面好低啦吓、啊，因为疫情处理失当啦，好多啲中间游离选民同埋啲摇摆州份咧，都好可能唔会俾票佢，即系焗住，真系望两个望住啊，即系其实两个都未必话即系好中意，咁但系都可能会觉得都系唔好俾佢啦，即系。再整多四年俾佢咧，咁可能都麻麻地啦。即係有好多即係選民或者應該咁講，睇翻即係最近唔同即係電視台啊，或者啲唔同機構嘅民意調查咧，都會有顯示緊呢個狀況。所以我會相信咧，你諗下，如果一啲嘢真係震撼彈嘅話，係對兩方陣營都係不利嘅。喂，咁都係嗰句、哦。是但一個會係做多四，就是、做四年嘅喎、哦，咁即係話呢一啲嘅消息好可能都會影響即係、就是、股票市場氣氛，所以即係係嘅，尋日都即係叫做咬翻上嚟，但係咬得翻上嚟又唔代表話之後嗰即係兩個禮拜係唔會又再跌翻落去咯，所以我都會覺得美國股市嚟緊呢兩個星期咧就波動性會幾大，同埋咧進一步有所回落啊，或者即係調整嘅風險都存在啦嚇。 係，其實會唔會就係喺呢啲咧咁嘅波浪之中先有錢運？係 啊，不過你要睇得準個市咯， 即 係呢個就肯定嘅， 係嗰啲有啲大惡款嗰啲人先至玩到 高手嗰啲咯，識玩嗰啲咯，我哋嗰啲唔係好識玩就不易沾手。 我呢啲唔识玩嘅，咁最多睇下，喂嚟紧啲新股有冇一啲都值得认购下咁样咧？因为咧就睇紧咧嚟紧呢一个月里边咧，都陆陆续续咧会有一啲咧被形容为注目嘅新股系会登场嘅。咁啊，其中咧有一啲甚至乎系行业当中嘅龙头嚟嘅添。咁啊，譬如有啲点名嘅，即系喺呢个市场上边咧，有啲专家咧分析。嘅时候咧，点名呢个蚂蚁啦，蓝月亮啦，咁都值得认购咁样。哇，咁系咪噶？应该点样分析先啱啊 ？Dicky 啲衫洗唔洗得干净啊？系啊， 关洗衫咩事？ 系啊，佢做洗衣液噶，好似你嗰个月亮系 哦，月亮 蓝月亮 就唔系啊，学友嗰只蓝月亮美醉了， 嗰个系李克勤啊。 咦系， 学友都系男女咋， 所以股票咧就系 Dicky 叻啲，歌咧就系彭爷叻啲嘅，系啦， 真系一讲就知道有没有啊！ 等我喺中间， 多谢你 一比一，多 谢 你。 哎呀，阿 Dicky 一时黑错啫嘛，你估唔知咩？ 蓝色街灯算啦，蓝色街灯我上得迟啲。 黎明，蓝色街灯抢答游戏， 唔好嘈，我要蓝月亮。 系啦，咁头先阿鹏嘢都讲咗个位嚟嘅，都好多焦点新股，甚至除咗一啲新股之外咧，有啲都有得抽，但就唔系股票嚟嘅，就系、是、债券嚟嘅，讲紧就系 I bond 啊，咁啊嗱，即系呢啲都系好瞩目嘅一啲嘅投资，咁我会觉得头先阿鹏嘢讲嗰两个名，咁尤其是特别系蚂蚁添啦。以至到頭先我講嘅 I bond 咧，咁投資者你話喂，我哋抽唔抽好啊？咁我都覺得好放心，建議大家認購啦，冇問題。現金認購啦，咁嗱，原因有幾個嘅。第一，如果你話以個別新股，咁頭先提及過兩隻，又唔好再講名啦，好似好賣廣告咁。咁我都會覺得喺呢兩個行業都有一定程度憧憬，雖然一個舊經濟，一個就好明顯嘅新經濟。咁但係特別係講緊螞蟻咧，咁又話以佢咁嘅規模，以至到即係話佢嗰個業務嘅即係話可以話係寡頭壟斷嘅地位，咁甚至乎比起佢嘅主要嘅。 即係競爭對手咧，即係都係講啦，騰訊啦嚇，即係其實都係同樣嘅一啲支付嘅系統。咁佢喺後面就仲做多啲嘅，譬如話啊，一啲貸款嘅業務啊，即係有少少做啲銀行做嘅嘢。咁啊，到到將來佢真係有一啲招股文件再公布出嚟，咁啊，再詳細分析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我都覺得係即係投資組合需要有咯，因為將來可能佢又會有。又入曬嗰啲恆指啊，嗰啲咁嘅指數裏面，咁 iBond 當然值得抽啦，因為你點都有2%啊嘛，咁即係你抽完佢第一日咧上市有少少升幅俾你嘅，咁所以你到時你咪再諗究竟係咪要即刻走咗佢，定係即係等收少少嘅利息咯？雖然個即係通脹就低，咁但係佢而家呢個所謂抗通脹嘅債券產品咧，係有一個即係話必定會有嘅2%嘅回報嘛，就算通縮都，咁所以呢個係幾值得抽嘅，即係即係。直接啲講啊，香港政府唔係澳門政府咁次次派錢嘅，咁呢個係另類派錢咯。咁但係你係真係要填個表，或者要 都要付出啲嘢嘅， 係要付出少少， 付出兩筆啦， 係啦， 係啦。咁但係就咁咯，即係賺餐茶咋，咁仲要睇你邊度飲咯，又唔好去啲太貴嘅地方。 太貴嘅地方啦，咁 大家明㗎啦。 琴日咧有新嘅香港政策出台啦，有機會有呢、這個旅遊氣泡，咁啊講講新加坡。琴日咧就國泰啊293咧升咗6%啊。咁啊，琴日搞笑噶，十日嘅低位又系琴日，十日嘅高位亦都系琴日啊吓，咁啊，即系国泰呢只股份系咪即系开始大家炒紧复苏啦？咁啊，点睇啊 ，Dicky？ 但佢仲伴随住嗰啲即系啲雇员嘅问题啊，炒人啊，系咪啊？ 系咯， 嗰啲咁样嘅事情 啊，点去分析啊？ 咁就比较难搞啲嘅，即系我哋有阵时睇心态，你话喂，站在一个香港市民。咁梗係好唔想任何一啲裁員嘅行動出現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站在一個股東，佢嗰個心態可能有少少唔同，佢梗係想你精簡架構，減省人手，慳下錢啦咁樣。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刻個股價咧，即係當然你話過去有啊，即係都要政府救啊，又亦都要股東救啊，咁即係簡單啲講，要喺市場度集資啊咁。咁亦都見得到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最壞嗰個情況啦，我可以咁形容，其實都已經出現咗噶啦。但問題係最好嘅情況幾時又會再出現翻咧？咁呢個真係冇人知嘅，因為疫情呢樣嘢咧就唔係可以話好似股票啊、經濟啊咁可以有一個好準確嘅預測，因為即係始終歐美個情況都好差。咁但係如果你話照睇同樣嘅情況咧，譬如話內地啲航空公司咧，咁其實已經係出現咗一定程度嘅復甦，一定程度即係唔係話好多。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嗰個情況有少少遲嘅，即係話即係可能佢哋復甦先啦，因為區內或者係內地整體嘅省市嗰個嘅旅遊嘅活動下，咁又會慢慢回復正常翻。咁其實慢慢都會到國泰嘅。咁當然啦，可能又會講翻啲即係都好睇政策啦，譬如話隔離嘅限聚隔離令啊，咁幾時啊？嗰啲其他嘅一啲安排細則，不過簡單講一句啦，咁我都覺得而家都係一個好低殘嘅位置，咁我都睇唔到話點樣有即係創太大跌嘅空間㗎啦，喺呢一刻只可以咁講啦。 係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多謝彭爺，多謝歐。 Dicky， 咁啊，下晝再聽阿彭爺咯噃。 係啊，我哋日後私底下再見啊， 好唔好啊？ 係 好多謝你， 拜拜， 唔該 ，Dicky， 拜 拜。 Bye bye 二台通识60秒，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要应付逆境就要保持身心健康啊！ 你可以将以下嘅元素套用喺生活上面，第一，要学识与人分享，例如与其他人分享你嘅好消息，或者系一啲发生喺你身上面嘅好事。 用同理心去帮助其他人都好紧要噶，主要记得同朋友保持联络，倾多啲，笑多啲，人都开心啲啦。 第二，当遇到困难同埋挑战，就要用正面思维去评估情况，谂到解决方法之后，就要定立可行目标，然后按步骤班去实行。 学识珍惜依家拥有嘅嘢，心存感恩，少啲埋怨，心情都会好啲啊！ 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所以要懂得享受生活，例如定期做体能运动，或者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保持住强健嘅体魄。 留意同埋珍惜身边令你感到愉快嘅事物，同埋学习一啲令到你有成功感嘅新事物，都系享受生活嘅其中一个方法。 二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彭爷，早晨 ，Bobby。 讲埋讲埋呢一转就唔使讲啦。以后 我有好多嘢要同你汇报嘅。 你以后要汇报上楼上 office 汇报啦。 好啊， 你可以照出翻呢个 jingle。 系啊，你都系我哋阿爷嚟噶，大佬，我都要同你汇报，你都要同我哋讲话。神光咧都系二台嘅引擎嚟嘅，唔该你讲呢句啊。 梗系啦。 引擎呢个字好劲啊。 好大粒螺丝添啊。 喂，讲开咧引擎咧，大家又想飞啦。头先同 Dicky 都话，喂，究竟有冇得飞啊？咁样身痕咁样啊吓， 做乜嘢啊？ 喂，咁咧依家有一间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呢个 flycation 啊， 咩意思？ 咩话？即系 ly 跟住。Cation, C-A-T-I-O-N 咁、哦、樣， 即係將人將嗰啲住酒店嗰啲咩 station 咧，就 變咗做個 fly 字， 就係、是、坐飛機啊，係 啦，坐飛機喎、哦，咁 即係話冇得飛去第二度旅行，但係都有得坐飛機度假咁樣， 係 咁即係點啊？飛去邊啊？ 嗱，其實咧佢啲叫做名額咧已經爆滿曬㗎啦，包括咧係下個月一號啦、七號啦同埋八號咧推出三班咧香港飛香港嘅飛機啦嚇，喂 街頭。到街尾， 话说系咁，我揾翻多啲资料啦，因为之前都有有啲朋友想问，同埋阿彭爷都话，喂，咁究竟使唔使办嗰啲离境噶？ 需唔需要出境啊？ 使咩登机噶？咁样，喂，一如以往咧，乘客咧需要喺飞行前嘅两个小时之内咧到达机场咧， 真系玩得好认真啊！ 系啊，办理咧呢个登机手续，而且咧唔可以网上预先登记嘅，咁、并且咧要进行啊呢个离境啦，同埋咧返港入境嘅呢个手续嘅咁样，嗰、啲。 全部 都 依度啊，都要依度啊， 系 啦。疫情下咧，唔少人咧都上飛機之前咧都帶呢個防疫用品啦。咁啊，航空公司表示咧，可以喺行李箱嗰度咧就放呢個酒精消毒劑同埋咧消毒產品。 都帶行李， 咪就係咯，香港飛香港啫。 又換衫唔通喺上邊？ 我買咗 飛機上邊換衫。 嗱，你就有所不知啦。首先咧，嗰張叫做印出嚟嘅機票 Hong Kong to Hong Kong 嗰張，我夠膽講你可能一世人見到一兩次嘅。 值得紀念，呢張值得紀念。 跟住咧，你喺離境大堂嗰個打卡位咧，平時嗰個上邊寫住咧，斯德哥爾摩 去邊度啊？去邊度、啊？ 嗰度寫住 Hong Kong。 係啦 ，Hong Kong to Hong Kong。 呢個都係一個珍貴嘅時刻嚟㗎。如果你再想影到呢張相咧，可能到時赤立角唔再做機場， 要等係壞咗嘛？ 係啦，等佢好似 壞咗個燈箱先得。 等佢好似啟德咁啊，即係有一天啊，佢拜拜啦，要 我想問嘢 係。 咁呢個 flycation 咧，佢有冇分頭等商務同埋經濟客位啊？ 有分， 我坐開商務嘅喎、 哦。呢個詳情要幫你 check 先。但係鑑於咧啲飛已經賣曬啦，咁我要幫你問翻航空公司方面咧，先知道。 我估咧應該佢為咗做生意都會有， 我都覺得有咯， 可能係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因为他不想同对方倾谈，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有没有主动同他联络。特朗普接受霍士财经频道访问时有透露，中国继续根据中美在一月签署的首阶段贸易协议采购美国商品。他又说，每个人在十年前都预测到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越美国，但是由于他当选总统，这个情况未有出现。如果民主党的拜登胜出下月总统大选，中国将拥有美国。特朗普一直批评中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不力，并多番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特朗普较早前确诊时，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都有向特朗普夫妇致慰问电，祝愿两人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有数以千计反政府示威者不理会政府颁布的紧急法， 昨晚在市中心集会，要求总理巴育落台。示威者占据四面佛附近一个十字路口，高叫巴育下台，释放被捕示威者等诉求。亦有人继续高叫侮辱太皇的口号。示威者晚上十点后和平散去。警方说参加集会的人是知法犯法，扬言会拘捕所有违法的人。报道说政府会调派几百名士兵到曼谷保护政府大楼和国会。总理巴育今日亦会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商讨局势。政府又计划设立论坛给各方表达意见，试图平息民愤。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世卫形容情况令人引起严重关注，认为现在是各国加强措施的时候以挽救生命。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说，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欧洲民众的第五大死亡原因，每日有超过1000人不治，但是目前情况未如三月和四月时候严重，认为各国应该避免全面封锁，以免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太大伤害，亦要考虑民众的心理健康，并尽可能保持学校开放。美国有地方法院法官上月底提出暂缓执行要求应用程式平台禁止提供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下载的行政命令。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地方法院法官的决定提出上诉。出席听证会的地方法官比勒说，不倾向撤销决定，认为司法部的文件不会改变自己的判断结果。报道预料司法部提出的上诉在年底前不会有裁决。美国政府上月底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民众下载或更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微博旗下的微信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3点，跌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92美元，卖出1905.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3，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马坑涌道噶。重复多次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马坑涌道。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喺平石村噶。龙翔道去荃湾北架山花园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平石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由于受七贤道北嘅交通意外影响啦，咁龙尾就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就喺丽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就德望学校。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海丽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挤塞，龙尾雅加路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排到大榄上斜，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那时间咧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啊，8:37嘅啦噃。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咧有阿 O 啦，有我彭仔啦，有阿芭比林慧啦。咁啊，今日咧嚟到呢一个钟数咧，都系需要同大家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睇埋今天咧，下个礼拜好似唔使睇嘅， 都会有新闻嘅，不过就唔系呢一个环节啦， 用另外一种形式啊吓。咁啊，下个礼拜先至再话俾大家听系点样啦。不过依家咧，先同大家睇报纸先。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呢、這个时候呢，彭仔同你先睇睇呢，就係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嘅。咁就係讲到呢，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啦。昨日啦，病例回升去到咧双位数啊，达到咧12宗嘅，系包括咧系4宗本地个案，咁当中一半咧属于源头不明，咁2宗咧源头不明咧系涉及咧日前初步确诊嘅香港管弦乐团35岁男乐手艾尔高，以及咧就系居住喺九龙飞鹅山。就喺尖沙咀好时中心工作嘅73岁男商人，咁而潜伏期咧，佢系曾经去过咧中环置地广场，一间嘅日本餐厅嗰度用膳，以及咧就去过咧九龙木球会嗰度咧系打木球嘅，大约咧有200名队友同埋咧该会嘅职员咧系需要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咧，佢寻日讲啦，就话近日咧有个案求诊，但系就未安排检测，所以佢都呼吁翻咧私家医生要提高怀疑指数，为有病征患者咧记得要安排检测啊咁样。咁而寻日嘅12宗啊确诊个案入面咧，就8宗系属于输入嘅，4宗系本地，但系当中咧就再有2宗系属于咧源头不明，另外有少于10宗系初步确诊嘅。咁而本港累计确诊病例咧系达到咧5207宗，以及咧有1宗咧系疑似个案嘅。咁啊，呢一个咧就讲到嚟紧咧，又有啲嘅假期，咁啊，所以今日香港经济日报呢一则嘅报道有提到啦，话今个月25号咧就系重阳节，咁咧呢位官员徐德义咧，佢都呼吁市民啦，要分散喺节日前后嘅日子咧去扫墓，唔好聚埋一齐，拣埋嗰一日咁，以减少咧系人群聚集嘅。佢又指咧过去1个礼拜咧有啲个案咧就向私家医生嗰度求诊，但系未安排检测，咁所以咧就真系请嗰啲嘅私家医生咧都要系提高翻嗰个警觉性啊，要请嗰啲嘅有病征啊嗰啲嘅病人咧都要做一个检测啦吓。呢个嚟自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嘅头条报道啦。讲到港星达原则协议率先咧推旅游气泡。港人距離再次出游的日子迈进了一大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昨日就表示了，是与新加坡交通部长黄月康前日举行视像会议，并且就航空旅游气泡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两地只要符合五个主要条件，就可以透过气泡安排互相恢复往来。邱腾华昨日会见传媒的时候就指出，条件列明了旅客往来的目的不设任何限制，即是说不单止只是公干，商务或者其他原因亦都是适用的，至于行程亦都是不设限制的。咁不过旅客咧喺出行前14日咧就唔能够去过其他地方，并且咧必须要持有两地互相认可嘅检实验室阴性检测结果。咁邱腾华就话啦，一般而言咧喺出行前72小时内咧取得嘅阴性结果报告咧就可以购买机票噶啦，而且咧必须系乘搭特定嘅航班往来，即系话咧呢啲航班只系会接载参与呢个气泡计划嘅旅客，而唔会接载其他转机的乘客嘅。咁到步之后啦，旅客咧都要喺口岸咧再次做一次嘅检测，通过之后咧就可以自由活动啦。至于检测嘅费用咧，就需要由旅客自己支付啦。双方政府咧就系正研究紧购买机票嘅时候咧，就可以一次过咧就收取呢个检测费用。咁有关计划咧可以按照两地嘅检疫嘅疫情情况嘅发展啦，随时咧就系增减或者调整航班嘅数目，甚至乎咧有需要嘅时候咧就系暂停嘅。邱腾华就重申，有关安排就是希望在安全的环境底下，既确保疫情受控，亦都方便旅客进出，是双方对疫情新常态的重要里程碑来的。这个是今日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跟住跟大家看下来自苹果日报它的国际版的消息。如果有得去旅游，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可能都会很想去一趟是泰国。但是泰国这期就他们都很多情况发生。今天的苹果日报的国际版消息讲到泰国反政府示威持续几个月，昨天就遭遇到至今来讲是最强的镇压了。当局在曼谷颁布紧急状态令，是禁止大型集会，限制消息发布，并且大举拘捕示威者，包括是三位知名的领袖。分析認為，示威者前日在皇室車隊附近抗議，觸發政府將鎮壓行動升級。但是法令生效之後，仍然有幾百名的示威者是無據被捕，就在鬧市那聚集的。政府昨日凌晨就向曼谷發出這個嚴重緊急狀態措施，禁止五個人或以上集會，阻止民眾發布可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新聞和網絡資訊，授權當局充公涉及是引致緊急狀態的電子通訊儀器、數據以及是武器的，還有就是無需首領就可以拘捕示威者。而發言人就說，這個法令目的就是在於確保國家和平、有秩序，避免向皇室車隊示威等的事情重演。示威者當時距離這個皇后的座駕都只是幾米，高叫口號並且舉起象徵反抗的三隻手指的手勢。咁就皇后咧就更加被拍到咧喺車內咧係凝視住嗰啲嘅群眾嘅，即係都有望到啲群眾咁樣嘅。咁呢一個法令生效之後咧，就防暴警察都隨即啦去到總理府外面清場啦。咁因為前日咧從民主紀念碑遊行去到嗰個地方嘅示威者咧，其中有幾百人咧通宵留守嘅。咁部分政府大樓外咧更加有軍人駐守，但係咧皇家陸 軍就話咧，只係喺度咧協助執法嘅啫，咁講。咁呢一個咧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國際新聞版消息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東方日報》嘅港文啦，呢、這個相當之值得關注嘅啦，就係講到話四款嘅白胡椒粉咧係含有致癌物質。嗱、市民烹調食物嘅時候咧就少不免會用香料啦，但係消費者委員會咧就發現市面上咧有白胡椒粉、咖喱粉同埋姜粉嘅樣本咧係含有可致癌嘅黃曲霉毒素，咁啊同人類嘅肝癌係有關係噶，並且咧係有機會影響胎兒嘅生長。消費者委員會咧琴日就公布咗新一期嘅選擇產品測試情況啦，咁啊今次咧就係抽查咗咧市面上37款咧嘅肝香料啦。在九款样本里面发现了含有至少一种的霉菌毒素，至少一种，很多都是不止一种的。其中有几款的产品更加是含有被指为毒性最高的 B1 类黄曲霉毒素。当中是包括了一些超市的品牌，还有可能是一些比较多人会选用的包装，我们慢慢再看看。结果就发现有七款的样本就是被检测了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含量是介乎每公斤 1.1 微克至 20.1 微克，最高的样本就是杂货店的有利赋予王的咖喱粉，其中就是含量超过香港法例每公斤就是含15微克的上限，同时也超出了欧盟每公斤10微克的标准，超标了是一倍的。这个样本亦都含有毒性最高的黄曲霉毒素 B1 含量，检测结果就是验到它最高每公斤是有 13.2 微克，高出了欧盟最高的含量上限超过 1.6 倍。另外有五款样本检测出来就是有一个可致癌物质的，它就说含量是由每公斤2微克至 7.4 微克，当中香料店的、这个辣椒的原料啦的蒜粉是最高的，其次就是说有特惠牌的白胡椒粉，还有其他三个样本如果是检测到其他的毒素的话，就是都是包括了一些街之选的白胡椒粉，跟着就是说有成兴椰子香辣原料的蒜粉，还有Tesco 的姜粉等等。消委会就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议就是将这个黄曲霉毒素的摄入量降至最低，他就说如果在实验室里面检测到这些的话，其实已经是有相关的毒素，也是对人体构成了一个风险，但是如果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人需要持续每周进食超过810克才叫做超标，他说对身体的影响风险就不高的。家庭医生关家美就表示毒素源自这个霉菌，容易在香港这种炎热和潮湿的环境下就是滋生的。黄曲霉毒素跟人类的肝癌是有关系，亦都可以透过胎盘是影响胎儿的，导致幼儿发育不健全，就建议市民调味的时候就尽量用一些新鲜的食材，避免过度去用香料啦。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跟住跟大家转看看信报啦。信报的内页要闻当中就有一段的消息讲到说、美国国务院就向国会提交香港自治法报告，列出10名中港官员制裁名单，同时就警告跨国金融机构、如果继续和那些受制裁人士有重要交易，就将会是受重罚的。美国财政部会在国务院协助下在60日内是列出违反制裁的跨国金融机构名单，并且提交国会。美国政府将会在一年内向相关的跨国金融机构執行最少5项的制裁措施，两年内总共是施加10项的制裁。 咁相關嘅措施咧，勢必令到香港銀行業運嘅營運咧會受到重大影響。咁而香港嘅金管局發言人表示啦，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並且咧係同業界咧保持溝通。早前咧亦都已經提醒銀行小心評估同業務運作相關嘅所有因素同法律、業務以及咧係商業風險，並且咧係恪守公平對待客戶原則嘅。咁至於喺北京方面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咧就表明啦，中方係堅決反對啦，強烈譴責美方炮製嘅所謂香港自治法，並且根據啊該法制裁中方人員，已經咧係向美國方面咧提出嚴正交涉噶啦。而香港政府咧回應就話，對於美國當局咧發表咁嘅報告咧，以及係作出咧毫無根據同埋不負責任嘅指控，係予以強烈譴責，就絕不認同啊嗰份報告目的咧係在於咧係抹黑同埋妖魔化香港國安法嘅評論。咁啊，呢个咧系嚟自今日信报嘅内页要闻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埋咧《星岛日报》嘅港闻报道啦。讲到电动滑板车风火轮咧。白石角海濱試行，嗱，而家電動車同埋呢個風火輪咧等等嘅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喺現存嘅法例下咧係唔能夠喺路面使用噶。不過近年咧偷雞喺街道上面用相關嘅電動工具人數咧就有所增加。運輸署早前就表示啦，有意更新法例，為電動可移動工具咧制定妥善嘅規管架構。咁啊，據悉署方咧計劃喺12月利用4日嘅時間咧，就喺沙田白石角海濱長廊嘅1公里单车径咧进行实验嘅试验，咁呢一个话咧可以容许已登记人士咧系用呢一个电动个人移动工具同埋电动辅助单车咧符合现时条例要求之下咧就喺单车径上面行驶，咁以获取更多实际运行嘅经验，去了解相关安全情况等等。咁啊，署方话啦，同时咧设下咗咧相关嘅规格同埋指定要求，咁啊，例如咧相关嘅电动工具工具时速咧系唔可以超过25公里等等，就系以策安全嘅。嗱，据悉运输署咧为咗参与呢一个嘅实地试验嘅电动工具咧，系作出一次性嘅特别安排啦，会发出许可证咧俾佢哋可以咧喺符合现时嘅条例要求底下咧喺单车径上面行驶嘅。咁只有咧系已经登记咗嘅参加者，同埋咧系获发咗车辆许可证嘅相关电动工具咧，先至可以喺实验日嗰日咧就系实验行驶嘅啫。咁否则咧都系属于违法噶，即系唔好谂住有嗰几日咧就自己有理冇理都出去洗啊！咁大家咧就真系要记住留意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估唔到佢嘅唱片 Chromatica 推出一段嘅时间都有新 single 发行啊，亦都系咧 fans 其中一只好喜欢嘅歌曲啊 ，Lady Gaga 911。唱片第四首的上榜 single 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Lady Gaga 91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早晨啊， 同埋 Barbie。 哇，梅姐，你今日之后就要离开， 我会好挂住你噶，哇，梅姐。 就是有一种离愁别绪出现了。 不要扮嘢啦，其实呢是很吊诡啊。我根本呢一句声都没讲过话，我今日做埋呢、啊、就拜拜。啊啊、你们都好像预咗咁样嘅、 啊。我要讲出来啊，等广大嘅听众知道。 算吧啦，我见到你面书嗰度有啲人话我好黑佢真啊。 呢、這个等我即刻 delete 咗佢面书。 我系 friend 佢啦呢啲人。 我又唔介意啊，正所谓关公都有对头人， 系啊，真系啊， 不招人道是用才， 我中意你呢个态度， 所以我又点会卖呢？ 我不会卖，系嘛？ 啊，但系咧又真系有个事实咧，我要先讲啦。系啊，我华媒咧系帮呢一个嘅晨光第一线效力到咧今日为止啊，咁我咧就会。你呢是养尊处优的了、oh. 啊、我就不是好像余香凝那样、啊、你们不需要跟踪我、 啊、 恭喜不用揣测 使不恭喜定先、啊、不需要 钱不需要钱、啊嗯、我亦都没有人味、啊 啊、OKOK、okay, okay. 我是有陣味的 是香味是女人的香味是啦 好啦、嗯哎，真系言归正传啦吓，最后一站咧都需要咧同大家继续要紧守呢个防疫嘅战线 吓，冇错， 唔可以松懈噶。嗱、啊，你哋咧作为男人、嗯、啊，阿 O 就真系咧要加多两钱肉紧注意啊， 嗯、 因为呢中大医学院佢哋嘅研究发现啊，原来话咧本港嘅新冠病毒咧。男性患者佢哋感染比率啊，系高过女性啊。 哦，但系其他国家唔系嘅。 系咯， 其他国家唔系嘅，喺、啊、香港好特别。 咁你而家喺香港生活啊嘛， 系 咪、 啊？真系 真系好贴身啊嘛。嗱，咁咧其中咧有一啲嘅分析就话啦，点解啊？咁，嗯，可能系同男人嘅天性有关咯。 污糟臭。 啊、男人呢真是可能不拘小节 啊, 啊, 啊 又是啊咧咧啡啡啊 即是去厕所不洗手啊 还有啊又啊攜啊 是啊 不听话啊 其实攜又没什么得攜的了现在同心抗疫大家都即刻已经即刻回家吃饭的了很多人都选择了是 啊, 是啊那呢、嗯、都是这样去推论啦所以呢这个研究呢都、啊、有一个的分析就说呢可能是跟男性、啊、对于呢、这一种的、疾病呢那个自觉性呢、 嗯、 就比女性为低、 嗯、 我们女性呢你不要说我们蛇龟、 嗯、 我们不是蛇龟、 啊、 我们呢是警觉性高 是啦同埋小心驶得万年船 同埋呢既然啊哇在这些嘅医学院呢、啊、不是这些的是哇既然、啊、有医学院呢、啊、都分析埋给我们知呢你们男人呢、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啊嗯、我们女人呢咪更加要着紧多两钱咯、 啊、 因为要顾埋你的男人 是啊咁系喎。 是啦、啊啊、口罩戴两个、啊、搓手液戴两支就那些消毒喷雾戴三支咁样系咪 咁呢、嗯既然啦，俾人点咗出嚟啦，我就奉劝咧各位男士咧，即系喺呢个疫情底下咧，更加要做好啲自己吓、 嗯。 如果你本身唔系咁咧啡嘅，咁就更加咧再做好啲咯。等其他人咧都俾个 like 你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话梅姐今朝呢个 hashtag 可以唱出嚟嘅、 嗯， 男士今天你想好，多听女士交流。 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挤塞嘅，咁而喺龙尾咧就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都仲系塞嘅，龙尾去到落山道。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就龙尾去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由青龙头开始有车龙的，断断续续就排到去屯门角。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朗天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都是塞，龙尾光板田村。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九点零六分嘅时间啊，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继续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Sunny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新年啊，睇到琴日港股咧跌500多点啊吓，今日啊有冇机会啊继续低开咧？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咁其实我哋见到啦，即系喺大市喺即系美国大选之前嘅呢两个星期咧，其实都系区间上落上落波动为主嘅咧。咁啊，即系早上个星期初就见咗个短期嘅底，然之后反弹上嚟。咁啊，见到即系前日啦，琴日又系一个即系小型嘅阻力之后下跌。咁我相信即系呢两个星期都系上落波幅咁样嘅啦。咁啊，上面睇下升唔升一穿，即系24,800，咁呢个都系一个阻力嚟嘅。咁下面咧就系一个23,000点系个支持。咁啊，都系區間橫行啦，都系暫時以即系炒股不炒市啦。咁啊，琴晚見到即系美國方面咧，都系即系低開，算系高周都系收陽燭，而即系夜期即系港股都好翻啲啦。咁就睇下今日究竟系咪個市，即系例如個期指好咗少少，或者啲港股反彈，系持續有個即系資金嘅支持，繼續系少少即系升幅啦，定其實會繼續穿底？如果今日都會即系跌穿埋即系呢個24,000点嘅話咧，咁其實個市可能短期又亦都再有少少嘅下跌，去翻即系上次23,000点嘅支持線啊。所以大家即系大選之前都係區間橫行，同埋留翻啲資金啦，因為始終即系11月3日嘅大選都係一個不確定性喺度噶嘛，寧願係即系留錢兜後。 是反而呢有啲散股民啊咁啊可能未听新啲嘅说法呢就諗住啊琴日 ATMX 都拉低咗喎咁啊係咪时候入市咁啊当中听众陈先生又问只388港交所啦咁啊觉得蚂蚁呢都系滞后上市啫应该唔会唔上嘅所以都对未来有啲憧憬咁啊琴日睇到港交所都落返去362元啦咁啊系咪现价位可以试下部署呢交俾新啲分析下啦唔该。 咁由即係九月初中開始啦，其實港交所嘅走勢咧都係比 ATMX 咧稍微差少少嘅，即係近排啲 ATMX 標準係科技板塊啦，咁啊 Nasdaq 又繼續向好，咁所以見到 ATMX 都係即係呢個星期初就破咗歷史新高，但係幾隻都係破咗歷史新高之後咧，亦都係即係回落落嚟。 咁啊，始终大家都知道，即系港交所同个大市系相关系数好高噶嘛。咁啊，从八月中尾到而家，其实即系港股都系个调整市嚟嘅。咁所以即系呢位先生就要问下自己，你系即系短炒炒个区间嘅波幅啊，定系中长线即系持有？如果短炒嘅话，就可以根据翻头先嗰种策略，就见到低位而家系啱啱系即系350蚊左紧，可以尝试捞一捞，但系穿底咧就要做止蚀啦。咁去到即系区间嘅上面咧，大概系即系380蚊呢啲位咧，可能有个即系阻力喺度。呢个就系短期嘅做法啦。但系如果你中长期嘅话，我就宁愿系即系过咗即系美国大选之后，即系确定个趋势，究竟之后港股系会跟升啊定跟跌，有咗个趋势之后先买都唔迟。因为始终即系蚂蚁上市都唔系都要拖延咗，咁当然将来会利好。咁就睇下即系呢位先生用边一种方法咧，去定下自己投资嘅策略啦。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烈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咁啊，因为节目嘅环节嘅调动啦，咁可能咧要喺往后嘅时间先有机会咧，再同新烈再倾偈。不过都衷心多谢啦，你过去嘅年间咧，帮我哋啊吓，即系答下听众问题啦，同埋咧分析大市嘅。唔该晒你啊，新烈咁样，多谢你。嗯。拜拜。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点解会系九点搭啊十二分啫？ 系 啊，即系搭三都未到，就会有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嘅出现咧。 系平时呢个环节就系消失的地图嘅，小白依然抱恙啦，咁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啦。 系啦，咁啊，所以咧，既然阿小白咧自己都周围都去唔到，又自我消失咗，咁所以咧。正好咧，可以咧，等阿彭仔咧就可以喺呢一个时候咧就做咗我嘅享乐时代先，都话晒系最后一剂啦嘛。 系啊，同埋你都系享乐天王嚟噶。 哇，梗唔系啦。 系啊， 享乐乞衣啊， 点 会啊？你有粒饼咁啊，冇俾佢。 唔系啊，享乐乞衣啊，太过分啦！ 我有几，其实冇成日听你哋讲啫嘛，我去都冇得去。咁咧就因为咧，打一阵我哋九点半过后咧。都会有一啲嘅特别安排，咁啊，所以咧今朝嘅享乐时代咧提前咗少少喺呢个时候同大家分享咗先啦。咁啊，今日咧彭姐想同大家讲咧，就有一个地方咧，你话咧如果配合翻咧，好似消失的地图咁呢一轮咧，都系带大家咧本地游嘅话咧，我都有一个咧本地游嘅游历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兼且咧就都系值得咧我哋。去行下嘅，即系就算你唔使钱咧，其实都系可以行下嘅。 又去边？ 就系呢一个原创方啊。 哦 ，PMQ，PMQ 啊 ，PMQ 其实佢2014年就已经开咗噶啦。其实咁多年我未去过， 系咩？我都未去过，我想话。 因为咧，其实 有人背我啊。 系啊，所以我而家咪等住跟住你咯。 佢嗰度咧，其实好多展品嘅，有阵时就会，我记得有一年就将啲熊猫啊。即係擺到成個展館都係熊貓，咁佢 間唔時都有啲品牌贊助，有啲主題嘅。咁不過其實咧嗰個位咧幾隔攝嘅，你喺搭地鐵咧，你行上去咧都幾係啊，行到上氣。 喺中環荷里活道咯。咁咁當然啦，呢、這、一個本身呢個地方咧已經成為一個咧被稱呼為咧創意中心。即係你話我係咪即係將一個舊嘅建築物而家改變咗做一個商場啊？佢就唔會咁講咁樣形容嘅。佢話而家變咗做一個創意中心， 文創基地、文青打卡點， 冇話係一個商場啊。好啦，咁呢一個嘅地方咧，前身咧就係呢一個爾芬警察宿舍嚟嘅。係啦，荷里活道爾芬警察宿舍。咁佢主要係有兩座大樓啦，然之後中間咧有一個係一個平台花園咁樣，就連接咗咧佢哋中間嘅四樓。淨係四樓啫，係淨係四樓。咁第一次去呢一個地方咧，咁諗住都係行嘅啫，即係冇諗住買嘢嘅。咁事實上咧，你見得到咧，呢個地方咧，佢嗰個格局咧，又真係幾唔係商場格局嘅，係啦。咁同埋佢就算係出售嘅產品咧，都好講究咧，係 design 嘅， 即係設計都係手作嘢，同埋個空間感好大嘅。其實入到去咧，你覺得哇，香港啲租係咪唔係好使錢咧？點解可以成間鋪頭得兩三樣嘢賣嘅咁樣？ 有一啲係咁樣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堆到密質質嘅，係啦。咁啊堆到出嚟咧，佢哋可以咧霸埋出邊條走廊咧，嗰啲空地咧都擺埋嘅。 我記得有 兩間係咁。都擺埋係啦，擺埋出嚟。不過可能其實佢個租約俾佢擺埋出嚟都未定咧，係嘛？ 創意發揮嘅嘢係咪先？ 佢個地下咧通常都係攞咗嚟做呢一個展覽嘅。咁我都係兩個星期前到啦，去嘅時候就都係做緊啲嘅展覽嘅。咁佢樓高咧就五層啦。咁就都有四層，主要咧都係店鋪嚟嘅。基本上咧，佢嘅間隔咧，其實有啲似我哋好早期嘅嗰啲公屋啊。 係，有啲似嘅。 即係一條 走廊， 嗰條走廊仲要係向天井位嘅。咁然之後咧就一家一户咁樣，咁嗰一家户嘅房間咧就係嗰啲鋪頭啦。 我將阿彭爺帶翻去佢入電台嘅年代，你記唔得舊時廣播道一號咧？都是咁樣，類似呢一種嘅間隔，係啊，應該係你啱啱入嚟 廣播道一號 未變豪宅嘅時候，我講緊係 佢係，但係佢係好似叫做私隱度高啲， 係啦，但係都係嗰一種建築模式，就係好大嚿嘢嘅，每一嘢樣嘢你一望入去咧，成間屋所有嘢都俾你睇得到曬嘅， 四四方方， 係啦， 好啦，咁啊一個活化嘅建築物當然好啦，咁可以保留翻佢一啲嘅特色，然之後。又可以咧，係俾一啲嘅朋友咧攞嚟做生意。咁喺呢一個嘅創意中心裏面咧，我就發覺咧入邊賣嘅嘢咧，其實咧都真係唔平嘅。入邊啲嘢真係你唔好諗住買平貨啊！其實去嗰度咧買人哋啲心機嘅，咁所以 有生意 手作通常都係都幾值錢啊！啲心機同人工時間錢嚟噶嘛。 係啦，咁所以就唔係咁容易就買到，即係唔係咁隨意買啦，買呢幾個啦，呢個幾中意咪買咯，即係唔會咁樣咯。 有冇消費啊？ 都得嘅，你我相信。 我有消費啊，但係我個消費咧就係用咗喺食嗰方面咯。咁基本上佢有嘅餐廳唔多嘅，但係我想分享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地點啦嚇，原創方啦。咁如果你話我唔想使錢啊消費啊咁你去行下咧，其實好多打卡位嘅。因为咧，我当日去嘅时候咧，都喺每一个楼层咧，都见到有啲不论男女啦，都喺度影相啦，自selfie 啦，又或者同 friend 影相啦，仲系摆晒 pose 嗰啲， 好嘢喎， 系啊，摆晒 pose， 因为佢嗰个间隔啦，同埋 颜色啊， 同埋啲铺头啊，佢自己本身啲货咧，就算佢摆埋出嚟个冷行嗰度咧，啲货咧都会令到嗰个气氛咧有一种怀旧啊，又或者有一种型格喺度嘅，咁所以啲人咧就会喺啲 譬如係走廊位啊，或者喺個騎樓位啊，咁嚟到咧探頭出去啊，或者掟個身埋去個牆邊嗰度咧，然之後擺 pose 影相，咁我就覺得咧呢個應該會係好啱咧，中意打卡嘅朋友咧好多打卡位咯。咁除此之外咧，就入邊咧有一間嘅好細間嘅 cafe，其實差唔多咧。如果我睇個水牌，佢冇點我嘅話咧。其实应该得一间咖啡， 唔系地下嗰间，定还是系上到去二三楼吓？ 咁即系唔止一间咯，你咁讲。 唔系地下嗰间咧，佢唔系 餐厅， 系一间餐厅嚟嘅。咁有咖啡饮，有酒饮咁。 咁咧楼上咧，唔知楼上一层，好似系上一层嘅， 系二三楼。 就有另外一档咧，细细档嘅咖啡。咁咧佢就真系净系咖啡啊，啲饼食啊咁样，三文治啊咁样啦。好得意啊！我怀疑咧，我怀疑啫，我冇走去打听啦。咁因为咧，我哋同朋友咧就叫帮衬佢饮咖啡嘅同时咧，后来咧系有伯伯咧就捧咗啲生果出嚟俾我哋。 咖啡食生果？ 你怀疑嗰个系你听众？ 唔系啊，我怀疑咧，佢哋系属于咧家爷仔乸式嘅嘅经营啊，家爷仔乸式经营。咁所以咧，有位伯伯咧就食开生果，食开苹果， 睇下你食唔食啦？ 请你食啊，咁样。咁又唔好意思， 佢又幾温情喎， 好暖心， 係幾得意咯，嗰種人情味就嚇，咁應該係得一個咁樣嘅檔口嘅啫， 自之為一啦， 係 啊， 係啦，咁都幾啊幾好啊，嗱配合翻呢啲。舊嘅街坊、舊嘅建築物，當中咧亦都可以咧帶翻一啲我哋久違了嘅人情味啊。Instead of no, I thought I saw you at the bus stop. I didn't though. I hit the ground running each night. I hit the Sunday matinee. You know the greatest films of all time were never made. I guess you never know, never know. And if you wanted me, you really should have showed.You never bleed, you're never gonna grow. And it's alright now. But we were 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aring twenties, tossing pennies in the pool. And if my wishes came true, it would have been you.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 for never leaving well enough alon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fun.Would have been the one. Ooh. I have this dream you're doing cool, having adventures on your own. You meet some woman on the internet and take her home. We never painted by the numbers, baby, but we were making it count.Greatest loves of all time are over now. I guess you never know, never know. And it's another day waking up alone. But we were 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aring twenties, tossing pennies in the pool. And if my wishes came true, it would have been you.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Never leaving well enough alon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fun if you would have been the one. I persist and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ask you if one thing had been different. Would everything be different today? We were something, don't you think so? Rosy flowing with your chosen family.Would have been sweet if it could have been me. In my defense, I have none. Taylor Swift 嘅作品啊 ，The One。 神父，我知错啦。 咁你知点做啦？ 我戒赌，我以后都唔赌波。 嗯。 我以后都唔食烟，唔饮酒。 仲有呢？ 唔打老婆，唔讲粗口，唔讲大话。 仲有呢？ 吓、啊？ 仲要记得熄灯啊！ 仲乱开灯，成个香港俾你搞弯晒啦！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探讨香港嘅光害问题有几严重。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哇 ，Kitty， 你睇下娱乐版有个富翁悔婚、啊。 私婚你唔好学呢啲人啊！做决定之前又唔谂清楚，做完决定之后先嚟后悔，想点啫？ 阿 Kitty， 你咩事咁激动呢？ 冇，不如咁啊！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同你一齐讲下悔婚呢个题目啊！ 得得得，不过你冷静啲、 啊。我冇唔冷静啊，做咩啫？我又唔系讲我自己，都冇人同我求婚。 哦，打开口牌。On a Saturday night。 晨光追踪31。 好啦，嚟到呢个钟数啊，9:26，打个电话俾我老友啊罗启新先。Kason， 早晨。 喂，早晨啊，彭仔。咦，今次系咪最后一次同你倾偈啊？ 喺呢一个时空系，即系如果用呢一个排头咩追踪31系。 系啊，咁样。 但下个礼拜你仲有噶、哦。 我有，你冇嘛？ 我有一睇啊。我可以睇夜晚嘅时间睇港台电视31，好似今晚星期五晚啊，有啲咩节目可以选择？ 今晚啊，嗱，讲紧日常8:30啦，有一样嘢咧，大家都几担心下嘅，咁就系啲长者啊，入住安老院之后咧，佢哋面对一个环境唔适应啦，有啲嘢部分有认知障碍啦，都好容易有走失嘅风险嘅。咁、 哦、 有巴士公司咧借镜外国经验、哦，啊，特制咗啲巴士牌啊，送俾嗰啲安老院社，希望咧唤醒呢啲认知障碍嘅长者咧，喺记忆嘅同时咧，都协助呢、這个。院方進行呢個相關嘅訓練喎、 啊，巴士牌奇怪、啊、巴士牌係咪即係巴士站嗰個牌啊？ 係啊， 咁大個， 係啦、啊， 攬喺佢嘅身度啊？ 唔係嗰個牌，即係 個牌擺喺安老院 社啊？ 哦， 係咯、 啊。咦，你等车啊？咁啊，系啊，我等车啊。 唔知，唔系好知佢哋点样用啦，系咪？系咪啲长者行嘅时候咧，佢去到嗰个位嗰度 啊？等咁耐唔嚟嘅呢架车？ 系啦，等咁样，跟住嗰啲就方便嗰啲工作人员搵翻佢。咁奇怪，哦 啊、我哋喺唔知咩208个巴士站巴士牌度等啊喂。 哦，208咧，佢更加唔会走失，一等咧半个钟咁样。 哦，咁啊，了解详情就今晚睇。呢、这個嘅節目就可以知啦。 係啊，咁另外咧就講下呢、这、一個零距離科學啊，有呢個動物大手術喎、啊。 係 係啊，咁咧有一隻大象啦、啊，咁、大象咧，咁佢個名咧就叫做格蘭迪啊。 格蘭迪啊， 係唔知係咪 Grandy 咁樣咁上下嘢啦嚇。咁佢咧就本身咧就住喺呢一個咧動物園嘅，點知發生水災喎、 啊？ 咁、水災之後咧，佢雖然咧就僥倖生存落嚟啦嚇、即 係 大家唔好諗住咧水災啫嘛，象咁咁大隻咁嘅， 唔識游水 啊，車都衝得走係咪 啊？係喎、啊，象係唔識游水喎、啊，係咪？ 哦，佢識嘅，捉嗰啲象。佢落去嗰個湖度游就好地地咧，如果你係水災唔知咩環境、哦，但係之後咧佢有一隻象牙咧就嚴重感染啊！ 哎呦，蛀牙 咁咧就唔係蛀牙，應該係即係細菌感染啦，即係象牙啦咁樣，你好麻煩噶嘛。咁咧就揾啲全球頂尖野生動物獸醫咧就幫佢剝牙。 哎呦， 咁呢一個手術 成唔成功啊？ 你話大笨象剝牙，仲要嗰個牙唔喺個口入邊嘅，有幾難啊？ 全部外露嘅。 系啦，原来个麻烦就系咩呢？原来大笨象系唔可以瞓低嘅，平时啊， 可以瞓低。 系啦，因为如果佢瞓低嘅话咧，佢自己嘅体重咧会压坏自己啲器官嘅。 哦， 咁所以喺麻醉嘅时候咧，就要同时间斗快啦。 个手术越短越好咁样。 哇，诶、欸，好难做、啊。 同埋佢瞓低咗之后咧，你唔知佢起唔起得翻身噶嘛。 哇， 系啊， 可能要揾个起重机咧，喺凌空咁样吊住佢，就唔好瞓低。但又唔使用力咁样， 所以今次咧都要睇下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去到呢一个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就同大家讲下，光害香港。我唔记得你有冇见过啦。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去沙田啊，屋企揸车去咧，喺个大埔道咧系冇街灯嘅。 哇，黑到咁啊！ 系啊，我望上天咧，我惊啊，直情好多星嘅。 而家就唔系啦。 哇，即系你 光到你惊啊！ 冇错啦，咁啊，究竟呢个光害咧，原来会令啲生物短命添嘅。 好多谢 Cousin 嘅介绍吓，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期望未来几星期两地政府可以落实有关安排，定出通航时间表。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安排落实之后，相信首先会吸引到急需前往的商务或探亲人士。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在同一节目表示，新加坡每年有大約40多萬人來港，香港前往當地的人更少，所以相關消息公布之後，對旅遊業界來講沒有太大驚喜。他相信最開心是兩地往返探親或者需要做生意的人，他希望協議可以盡快落實，下一步讓香港和其他地方再達成協議，例如泰國、日本等，又希望本港和內地可以盡快通關。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今日繼續就延任後的新年度選舉正副主席，福利事務委員會由民主黨鄺俊宇主持選舉，半小時的會議處理到提名程序，未能選出主席。多名民主派議員在會議上提出規程問題，其中民主黨陶謹申提出其他事務委員會昨日選主席時，相關主持人不合理限制提名時間和人數，鄺俊宇說會嚴格遵守議事規則，合理和適時做決定。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關注昨日有議員在會議期間搶選票，若果情況再出現，主持會否報警處理？鄺俊宇說，過往由陸仲雄主持的事務委員會亦不能在首次會議選出主席，他不回答假設性問題。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境外輸入病例，分別來自上海、內蒙古、天津、江蘇等。內地至今一共有85,646宗感染個案，250多人仍然留醫。另外，內地單日新增1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同埋1宗疑似病例。美国总统大选两名候选人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的拜登分别在迈阿密和费城参与电视台节目回应选民提问。拜登批评特朗普即使在确诊新型肺炎之后仍未加大抗疫的力度，甚至不戴口罩，指责特朗普在应对美国疫情上没有做过任何事。特朗普在另一场合表示自己已经没有新型肺炎症状，他在出席节目和现场观众保持距离，但并没有戴口罩。他又说自己过去多年来一直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同时亦谴责美国的反法西斯主义。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9点，升104点，成交金额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蚊，升5蚊；阿里巴巴290.08，系升咗6蚊。美团点评271.6，升6.6；中芯国际20.4，升6毫；中国平安82.95，升2.5；恒生中国企业99.55，升3毫；中移动50.15，跌1毫；平安好医生101.3，升1.55；友邦保险78.1，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3，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29，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日經平均指數報23,509點，升2點。港金现价报17,6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02美元，卖出1,90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九龙城回旋处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而家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香港仔隧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 Box 对出。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排到百胜阁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请嚟凭狂舞派站入围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嘅麦秋成。电影中佢最深刻嘅一场舞系， 我哋就玩一张凳。记得上次就我哋玩一张律师舞啦，但今次我哋唔系噶，咁我哋一张玩一张嘅圆形嘅，一张好简单嘅凳嚟嘅。咁其实都系讲述阿 Cherry 佢练舞啦，系因为练舞而有啲苦恼喺里边。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哲迪斯二台院线。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乐坛上有草蜢， 还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是啊。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风骚三宝三为一体， 有我桂花田， 有我曾志豪， 咦，冇啦咩？ 系咩？仲唔系仲有一个嘅咩？ 嘿，仲有我呢一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啊！ 搞错啊！年近半百，你真系讲得出噶 吓？哎呀，算啦算啦，哎，再嚟过啦 吓。十月十九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霜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曾志豪， 仲有我呢一嚿新猪肉棚仔程振鹏。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喂， 系啦。在这个的救济之下的晨光 Morning Call 呢，就来到这一日呢都算是救济 last 的一个。 没错啦。 之后呢其实继续有晨光 Morning Call 的。等一阵我们会再请大家呢，呼吁大家呢就是打电话来，因为现在你打来呢我们是没人听的。 是啊，我们不够人手。 放心，之前呢预约定那些呢我们都会逐一处理的。 是啊， 是啊。早个月10月24号喔， 这样。是没 mark 到的。 是啊，好新手。 系啦，喂，咁咧就而家呢位朋友已经电话旁边，佢系苏先生，苏 生， 早晨，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你，系， 同埋阿小鲜肉阿鹏仔， 系， 好叻啊你， 多谢，阿苏生，今日咧你呢个点唱系咪同你嘅另一半有关噶？ 系啊，我哋好听日咧就结婚五周年啦，已经。 哦，五周年， 我哋过咗五周年啦，系啊， 系，哇，喺呢五年真系，其实系好短嘅啫，一段婚姻嚟讲，五年， 话短唔短，话长又唔长， 点解咧？系咪因为甜蜜嘅时间又过得特别快，定还是中间又有啲交要嗌咧？ 好嘢喎， 呢啲又当然会有噶啦，不过好感谢太太喺呢五年都。忍耐我俾我去追我啲梦想咯，可以听日可以行到一个嘅毕业礼，完成一个课程。 哇！哇！即系你再进修，因为 系啊， 系咪啊？ 系啊，冇错，系啊。 咁你哋五年之间有冇小朋友啊？ 啊有啊，有个小朋友四岁啊， 一个系咪得一个啊？ 一个 一个暂时一个。 一个已经叫老婆已经投降了已经。 系咁计啦，你又读书，个小朋友又读书，得佢自己照顾你哋两个都读书学生哥，系咪？ 所以我都特别问啊，苏生有冇细佬哥？如果有细佬哥咧，咁你真系啊，即系你冇帮手凑。你就挂住读书， 系咁啊！依家完成咗啦，呢个课程读边一方面嘅课程，介唔介意讲下嘅？ 系啦， 系关于啲神学嘅课程嚟。 神学， 神学。咦，你想做传道人？ 系咪啊？ 啊，唔系啊，只不过想喺呢方面再 心平心咁样认识下，系咪啊？ 系，我都有朋友读神学咧，啲希伯来文啊，系咪啊？ 哇，好劲 啊！有啊，入希列文啊嗰啲咯。 系咯，系咁啊！太太。让你可以专心咁去进修，咁呢一个结婚五周年呢一个木婚啊，称之为木婚、你会有啲咩表示呢？ 读多个课程咯， 再读多个课程， 用你个学识嚟到回馈佢 系 嘛？ 喂，但系太太系咪 OK 先？有个 OK 嘅手势，岌晒头先，定还是话喂，老公唔好搞住啦，大佬， 多谢晒你好过啦， 回一回先啦。 好轻情嘅，即系一个礼拜一次， 咁时间分配得好，冇问题嘅。 咁又系，有啲朋友都系噶，好想知识上边有增长咧，一开咗 turbo 咧。就停唔到落嚟，係有啲朋友。 即係我相信阿蘇生就係屬於呢一隻都未定啦，即係要不斷咁樣去進修啊，同埋咧係有啲朋友係好中意讀書嘅。 係啊，係啊， 我係最憎嘅。 我就 所以我由出嚟做嘢。到依家廿几年，我系冇进修过噶。 系啊，唔系 咁都唔系嘅，你职业上面都有进修。 你职业都要进修嘅，人生阅历都有进修嘅。 系咯，喂，又唔好咁讲。 苏生，今日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华健嘅作品，叫咩名先？ 吓，点解唔俾啲？我想俾啲时间阿苏生咧，即系心情 说话。我都等紧呢个环节喺度。 我谂住去叫做佢讲咗个歌名，跟住先讲心情说话。 喂，阿苏， 系阿苏。 好，系时候同太太啊，就住呢个结婚周年有啲表白咯，吓交个时间俾你。 多谢太太过去呢五年不断忍耐同我一齐去行呢条道路啦。譬如歌词所讲啦， 如果没有昨日的你，就没有今日的我，就没有你在身边去分享，一切是也是无味咯。 这首歌是什么啊？这首歌是什么？ 源头有你啊。嗯， 周华健的作品，我哋今朝咧都邓你高兴啊，所以我哋拣咗一个好热闹嘅演唱会版本， 好唔好啊？ 好多人一齐邓你高兴， 系啊，因为 会有掌声嘅， 系啊，好唔好啊？吓， 好多谢晒， 好 enjoy 你嘅结婚周年啊！ 吓 ，OK，OK， 咁下一次咧再打嚟嘅时候咧就诶已经系六周年啦、七周年啦、八周年啦咁啊 吓，嗯，好啊，好啊， 好啊， 好啦， 拜 拜， 拜拜。 谁又不需要呵护？和自我竞赛多痛苦，沿途幸有你制造同境中所有梦想，就如最佳判断。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亦放下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再越推步，没有你在分享世间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越退步，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活得不厌天日，疲倦深入我的凡夫，沿途幸有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愿偷亦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生命，但有你在鼓舞，哪怕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越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 就藉住呢一首周华健嘅歌曲咧，系、嗯、啊送翻俾阿苏生苏太啦，系啦木婚、哦、五周年嘅结婚纪念吓，开开心心， 嗯长长久久 happy happy 咁啊，接咗嚟咧， 其他嘅人又点咧？其他听众可能咧听到，哎呀呢一对嘅夫妇啊好啦，可以咁样。 慶祝他們那個結婚周年紀念。其實呢所有的神光的聽眾你現在聽緊呢亦都想做一些私人點唱的話呢其實都是可以有機會的。不論你是結婚紀念啊定還是是生仔啊定還是是有一些道歉說話想講都得啊。咁呢電話號碼就18723881872388就神光 Morning Call。咁呢阿 Barbie 就準備好呢就接大家的電話幫你做一個嘅預約登記，咁稍後嘅時間咧，就有專人咧會安排咧，係去為你咧去籌備呢一個嘅點唱嘅。 係啦，下個禮拜咧，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有個新嘅面貌、新嘅面向㗎，咁啊見大家，咁啊究竟係啲咩咧？密切期待之中啦。打個電話嚟18723888啊，咁啊轉個頭咧 ，Barbie 咧幫大家登記，好似啲登記護士咁樣嚇，咁啊 林姑娘， 係啊林姑娘啊嚇，姑娘就幫幫手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緊接咧。咦，要请啲嘉宾出下场先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像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一个小小嘅懒系特别安排咁样啦，咁啊下个星期咧19号咧10月19号开始咧就二台咧有好多节目咧都会有少少嘅微调嘅，咁啊有一啲咧就系时间上面啦，有一啲咧就系人脚方面啦，咁晨光第一线咧都会有少少嘅微调嘅，咁咧就我系彭仔程振鹏，咁我咧就会离开呢一个岗位啦，咁我就会去咧我下家呢个风骚快活人嗰度咧就帮手做嘢啦，咁然之后咧咁啊，寻日朱海婷已经系同大家咧系 farewell 咗 ，say goodbye 咗啦。咁剩翻落嚟嘅，我哋有新嘅朋友，亦都有旧人留翻喺度。留翻喺度嘅咧，就有阿小白啦、阿 O 啦同 Barbie 啦。而会加入我哋嘅晨光呢个团队嘅咧，就系、是、有一位咧，就其实系在作冯虎嘅 Kitty 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位咧，就系、是、咧，哇，系。弃暗投明的 你讲啊，你讲。 仲有一位， 我做反应啊，我做反应啊， 系弃暗投明的梁荣忠， 忠哥， 早晨早晨， 忠哥， 再坐翻入嚟二台嘅直播室咧，即系 你以前系咪坐呢个位嘅？好似都系， 系啊，都系呢个， 哎呀， 都系呢个， 呢个二号咪位， 莫名嘅感动啊， 系啊， 即系好似又好似有冇熟悉又陌生 啊？觉得 啊，完全冇，完全冇。因为反而今次咧系一个新嘅时段啦，虽然喺直播室里边， 你系未做过朝早六点到十点呢个时段噶， 完全未。我最初嘅时候系做凌晨十二点到两点，咪同阿 O 跟阿 O 爷学嘢啊嗰阵时。 系嗰阵时啱啱出道嗬， 我出道，我出道，我跟钟哥学嘢，所以都系阔别好多年咧，可以同钟哥再合作，好开心。 电话旁边其实有嗰个旧人喺度嘅， 请埋阿 Kitty 出嚟先。 早晨 ，Kitty 爷爷，早晨钟哥，早晨阿 O。我就系嗰个冯虎啦， 别来无恙啊嘛。 咩即系我成日喺公司见到你啊， 系要咁扮下噶啦。所以咪其实我哋都成日见，朝见口晚见面，一啲离愁别绪都冇。 嗱，今次喺嚟紧下个礼拜嘅新组合里边咧。除咗阿 O 我同佢合作過之外，不過已經係十年前啦。反而其他嘅我係完全未合作過，包括 Kitty 我都未。 而家難合作好多噶。 我就想問一問阿鵬仔，有啲咩錦囊放低，我應該點樣去應付呢一班大弟？ 其實阿 O 咧最惡劣嗰啲咧，我已經幫你啃曬啦。佢而家已經係。直头系越做越好啊！唔止话渐入佳境啊，已经在佳境。如果唔系咧，以前咧我就会奉劝你一句，你记得听佢嗰啲录音啊，佢会唔记得剪走啲 NG 位 嘅。我有听嘅， 系，然之后 一次 one two three， 再嚟过，系正经喺呢度 cut。 但系呢样嘢我已经帮你啃咗啦，我已经俾咗一个。 好嘅阿 O 你啦，唔係壞咗嘅阿 O 啦， 整翻好， 整翻好啦。 咁另外，阿 Kitty、Barbie 同埋阿小白咧 ，Barbie 咧 ，Barbie 咧，你就係可以咧，放心俾嘢佢做，你俾嘢佢做咧，佢會好快做完俾你。但系你跟住落嚟，你想叫佢做啲咩咧？你要再諗清楚先。 Okay. 即系你俾咗一样嘢佢做咧， okay. 你唔好諗住你咁快做完，即刻嗱一声又俾第二样嘢做。佢咁快做完就因为佢有第二啲嘢想做。 哦，唔系喎，我而家已经同佢有啲嘢即系密切交流紧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快手啊。 系咧， 咁我咪继续俾其他嘢佢整咯。 都可以，可以嘅、不过你唔好见，喂，去咗边啊？去咗边啊？咁样啦，咁、人哋做全啊嘛。 好，咁小白咧？ 小白咧，你又可以咧，俾一个大放心自己咧、就系唔使咧再瞓喺嗰架你喺停车场嗰架车嗰度啦。你， 我终于可以。 阿钟哥，你唔使惊，你唔使惊咧，要即系点样晨早咁样扑翻嚟，惊个同事唔记得开门，唔记得开麦咁样啦。節目都冇得做啦，因為小白真係好可靠。 咁、我可以安心喺屋企瞓啊！ 小白係一個好可靠嘅員工，佢會幫你咧清晨六點鐘之前就翻到嚟為你開麥。 好啊， 好啊。 咁剩翻阿馮虎咧，阿 Kitty 咧，阿崔 Kitty 咧，其實我已經太耐冇接觸佢啦。佢個人變成點我唔知道，所以我都無從稽考。 咁啊，Kitty 你有冇嘢要問翻阿彭仔啊？ 咁我未变之前，你觉得点啊？佢已经唔记得咗啦，算做咩事啫？ 我记得好多眼泪啊！ 哎呀，私人嘢冇讲啊！ 唔系啊，我而家识佢咁耐，佢未喊过，可能眼泪已经流干啦。 系咪啊？开心噶咯，开心啊！眼泪， 开心。 好啦，讲完啲无谓嘢，跟住讲啲入肉啲噶啦。就系作为一个听众最想知咧，下个礼拜开始嘅新班底嘅晨光第一线，会唔会啲节目内容唔同晒噶？定系有啲咩系我听开我中意嗰啲又喺度？有冇一啲即系有新嘢又加入咁啊？ 咁啊，先阿 Kitty 讲两句先。 系 阿崔杰同下个礼拜开始，我哋有啲咩嘅唔同咗？ 人脚唔同咗啦。咁其實所有嘢咧，數白攬㗎要，喂，好緊張。嗱、我咧就當然每個人都會有啲新嘅環節啦。咁我自己主理嘅咧就有一個係講主食嘅，係啦，就是、一個廚房嘅環節。咁希望咧每一日咧都可以帶到一啲新主意俾聽眾啦。咁另外咧，譬如晨光大學都會有新嘉賓啦。咁着重講新心靈嘅。咁所以其實我嗰個定位咧，其實就係想大家聽完之後咧，可以即係做一個更加出色嘅女人啊！ 听完之后饱晒啊！ 剩翻少少时间，咁我好快讲两句，因为我都想听下彭仔。其实好简单，我由头到尾，我唔觉得系话有啲咩要改变成个晨光第一 丰富佢， 只不过丰富，因为原本已经有好多材料喺度， 系啊。 咁我哋丰富佢，咁成日都话啦，每一次嘅人脚调动，大家一定会有好多谂法，或者有好多依依不舍咁样。但系每一次嘅变动，其实就带嚟好多新嘅冲击。咁大家可能需要啲时间适应，但系希望系呢个蜜月期。我哋可以即係維持得耐啲啦，但係我絕對相信蜜月期只係得一日嘅啫。 成日話香港人適應力好強㗎嘛， 咁當然啦，下個禮拜開始晨光第一線會有梁明忠、崔傑同阿 O Barbie 同埋阿 小白、 白元浩嘅。 小白翻唔翻到嚟㗎？ 佢下個禮拜點都會有一日開始出現㗎。嗱，不過剩翻呢啲時間咧，真係好想即係要多謝阿彭仔陳振鵬呢段時間。在晨光做了这么多事这个是真的。 你这样说好像死亡之吻一样。 哦好事的。咁佢啲都同彭仔沟通你要讲下啲嘢。 我辛苦晒梁永忠啊。我其实一心呢諗住呢搵到梁永忠嚟做替死鬼呢我自己可以甩烂唔使做。点知又跳咗落另一个火坑。 彭爷爷送 你。彭爷喂你都有啲嘢可以收得到啊收嘢啦彭爷咁样系啊。咁呢我都有啲寄语送俾彭仔嘅。彭仔啊俾啲心机啊做嘢。加油啊你得㗎我睇好你所有老板都係咁我都係老板嚟㗎嘛。 多謝啊好老 闆。无论係之前一直做緊晨光或者而家再返嚟而家再一次嘅暂别呢彭仔有啲咩同我哋傾一傾讲一讲最后嘅分零钟时间。 祝福我啊。 你得㗎好啦咁我揀咗隻歌呢祝福彭爺。是啦就是呢个啊 ,A New Day。 哇得返一分钟都听。 唔听住喎咁我都係听埋你讲嘢喇。 占住佢一分 钟。我听埋你嘢喇係啊。 陈振鹏鹏仔呢段时间即係其实我睇喺好多留言又好或者听好多朋友讲都好係好唔舍得你嘅。 喂咁电话 仲推住電話。 有好多朋友都好唔捨得你。咁其實就係莊然咧，下個禮拜可能喺十點鐘嘅時段度會聽到行政嘅聲音啦。但係喺六点到十点呢个时段的听众们，你有啲咩想同佢哋讲咧？ 其实咧，听众也好，或者系同事之间也好咧，都有问就话，今日 last day 啦，喺晨光第一线，彭仔，即系翻咗嚟再做呢一个岗位都系几年间嘅事，咁而家又离开啦，会唔会唔舍得啊？等等咁样，其实我真系想真心讲一句。我真係冇離愁別緒啊！其實咧呢排咧就住呢個嘅二台，成個台咧嗰啲嘅變動咧，已經咧頭痛到不得之了啊！我唔得閒諗嗰啲嘢啦，係嘛啊？所以咧其實我就覺得咧有一個原因嘅，因為我覺得成個二台都係我嘅，咁所以我其實冇離開到咯，我只不過係由個廳行入房啫嘛，做乜嘢啫？ 好啊，咁啊，下家節目， 好， 彭仔再坐喺度再做啊， 多謝曬彭仔喺成個第一線嘅， 多謝曬。